芒果失收，花生起义。HK Peanut 2014。 路遥知马力，日久见人心。破迷信，讲真话。逢星期四晚九点半至十一点，陶君衡，大军阀。 喂，好啦，又嚟到礼拜四嘅大军阀啦。咁即系呢个咧，即系我谂相信今日唔能够唔讲嘅就系即系台湾呢、這个即系占据立法院呢个行为啦，即系呢个新闻系啦。即系其实事源就系大家相信大家都知道啦，即系其实系呢个服贸协议，即系呢个展报就激起咗，即系其实系我谂即系好似上百几个啫，学生就系嘛，主要 三百个， 三百个 学生就走咗入去，赶晒啲人出去，然后咧、就塞住个出口，就唔俾任何人入去，就希望咧塞 堆满晒啲台台凳凳啊， 系啊，谂住个 schedule 一过，佢、当立法院需要讨论其他议案嘅时候，先至放翻啲人入去，继续呢个议事程序咁样咯， 系。 系啦， 就是、因为国民党就强行去，即系其实去通过呢个合法令，即系原本就系谂住，即系其实旧年年底嘅时候咧，即系其实系公布咗呢、這个即系服贸协议嘅时候咧，就即系点解会同即系呢个朝野两党系有个叫做系 compromise， 即系个妥协，就系话你搞可以 系啊， 但系要逐条通过啊嘛， 系啊， 系嘛， 呢个亦都系马英九要打柒黄金平。 系啊， 嘅其中一个道理啦，就系、是、你喺度拖延时间，咁好明显就系国民党基本上系踩共产党脚趾， 系 啊， 抵捻死，所以佢今次国民党， 系啊，咁但系即系你要见到就系马英九定政府就系好明显就系即系反口啦，系嘛，即、就、系、是、原本就谂住原本就应承咗你，即、就、系、是、其实系逐条去审议嘅， 系啊， 但系而家就鬼鼠又剪埋布， 唔系佢用行政命令呢一样嘢就真系闸住佢啊嘛。 系啊， 你朝野有个共识，话大家一齐逐条商议，而呢样嘢亦都合理噶。喂，大佬，你两国之间互相签订呢啲咁嘅贸易协议，或者呢啲咁嘅政经条约嗰阵时，喂，我梗系要及清楚你哋有即系、就是、有冇啲咁嘅古怪嘢出卖整体利益噶啦。 咁同埋今次亦都反映到台湾系一个反弹，呢、這个反弹咧都明显就系、是。你諗住共產黨要即係溝台灣，就透過一個經濟融合，即係我哋又講中港融合啦，即係中台融合，先喺經濟上搞掂你班友，跟住喺政治上再搞掂你，即係起碼你走唔甩我手指罅啊嘛！ 經濟上溝你，人口又換你血， 冇錯， 係嘛？ 呢個同香港嘅模式一樣，因為點解香港可以就合？你記唔記得我曾經喺大軍閥裏面講過話，台灣人仲容易溝過香港人。 哦，系啊， 香港人仲有少部分人系醒目嘅，钱我赚你大陆佬嘅，但系咧政治上我依然投反对派，你吹得我涨啊， 系 啊， 系嘛，我依然有呢一个嘅秘密投票噶嘛，我入到去嘅时候，睬你都傻，但系台湾系容易沟，你谂下马英九系几多年上台嘅， 系 2008年上台，到而家几多年啦？2014。五六年到啦，系咪？ 仲有两年啦，佢仲有两年货仔玩噶啦，讲紧。 咁但系个问题就系、是、台湾人其实仲快沟啊嘛，台湾系比较务，即系都系务实嘅人嚟， 系啊， 系咪？咁但系个问题就是、今次你可以反映到啦，就系、是、佢全面反弹，班后生仔系睇唔到未来嘅希望。你记唔记得我哋喺呢个党国笑谈里边咧、有一次咪阿谭咪攞啲台联嗰啲？宣言单张嘅、你记唔记得、 我记得 佢嗰度咧成板纸啊， 系 讲啲不同嘅行业啊， 六十几项即系协议，但系咧所即系包罗嘅即系嘅行业咧，其实包罗万丈嘅，其实系即系逢针必插嘅，即系其实系无孔不入嘅，变咗就系话、 由呢个剪发啊、洗头啊、美容啊。包裝嘅印刷啦，乜都包嘅， 系 咁你其實容易 sell 台灣人嘅、 喂，雖然咁講嘅，但入邊有好多水分嘅，最佢六十幾項入邊最少有47項，其實本身不嬲都開開嘅啦。佢剩翻嗰十零項， 咁呢個 同樣嘅嘢先就俾你玩啊嘛。 政治宣傳嘅技巧嚟噶嘛，呢個係即係台灣，即、就、係、是、你一路以嚟都本土抬頭， 係啊。 雖然有少少利益，有少少 jack 數。即包括自由行啊，包括个 EFA 咁样， 系 冧到啲台湾人，但系依然系翻去香港嘅问题就系、是， 你冧唔到好多人啊嘛。 啱啊， 你个分配有问题啊嘛。 系啊， 其实好似香港咁啫嘛。而香港俾即系俾到台湾最大嘅启示就系，其实2003年搞呢个 CEPA 以嚟。嗰、那個即係唔係你當然即係嗰個叫做係就業率，即係其實都好高，越嚟越高。而家去到就係話個失業率去到三點幾嘅啫嘛，香港 全民就業咯。 但係問題就係 natural unemployment， 我哋經濟學上叫做 咁，但係叫在職貧窮係越嚟越犀利。 嗯， 即係其實變咗奴隸化喎， 你分配落去唔到嘛，所以 係啊， 即係右派所講嘅經濟學嘅就話你個滴漏效應啊， 係啊， 滴亦都滴唔到落去我啲基層。 所以其實咧，民進黨同埋台聯係醒嘅。即係佢自己本身佢宣傳啲文宣咧，佢就其實好好強調兩個字，就係、是、叫台勞啊嘛。喂，如果你即係俾大陸嘅企業即係咁即係無限制咁湧入嘅話，喂，你全部你又要即係你翻大陸去即係去發展啦，屌你即係你變咗人哋啫，唔係即係嗰啲大陸嘅人，即係你嘅老闆變咗大陸人啦、啊，嚇、啊，即係你又要即係其實出國去翻唔係唔係翻大陸去即係發展啦，屌你變咗變曬台勞。 你呢個咧就是經濟入邊講嘅，即係如再唔係喺生活質素入邊講咧。台你講緊唔知台聯，其實係台灣嘅社運人士啊，佢、嗯、自己仲有做一個術語叫做黑心食品同埋黑心生活質素品質啊。 我話俾你聽，我哋華人民主書院大家都知咧，即係同台灣合作噶嘛。 嗯， 今年一月嘅時候，我哋咪搞一個台港嘅公民社會嘅研討會， 係咯、 啊，咪就係講呢樣嘢咯。台灣人已經開始醒悟，即係尤其是民間社會。當然啦，你話佢係咪全部民進黨亦都唔係，但係肯定係親綠陣營，一定係本土派。 係 係咯。 佢咪就係攞你香港嚟做 example 咯。 嗯， 喂， 你共產黨搞香港，諗住過去啊，鄧小平年代你記唔記得啊？ 係， 嗯， 示範單位嚟噶嘛。 唉，柒曬屌！ 屌一國兩制，根據我哋呢個中國憲法第幾條啊？唔知31啦，好似係話。 嗯， 我都唔記得咗啦。唉，食屎都蛋啦。即係我嚟統一，即係台灣喎。本來係葉九條 嚟噶嘛，呢個係。 點解你葉九條啊？即係葉劍英啊？ 我知。 我嚟統一台灣，不過不過而家。適用於香港先。 屌，原來呢個示範單位又滲水，又即係屌你，即係又即係又發水又剩 嘅。你咁厚道嘅，佢根本就係90年代嘅碧桂園嚟嘅，爛尾樓嚟噶嘛，香港。 屌你，即係連示範單位都咁撲街嘅，咁你點樣去說服台灣佬咧？唔係，即係你而家反過嚟就係呢個所謂示範單位變咗係俾到即係台灣嘅激進派有個子彈去反擊你呢個一國兩制嘅示範啊嘛。 啊，你覺得激進派啊？喂，唔止激進派喎、啊，喂，連嗰啲咁嘅淨係得對波冇腦嘅個，即係大家認為冇腦嘅個嘅嗰啲僆模啊、明星啊，都走出嚟講。 嗰啲我嚟出位嘅啫。 你講雞扒妹啊？ 阿雞扒妹有啦。 雞扒妹你唔係咁，你唔係喎。雞扒妹同呢個 Jam 都係有波，但係即係個腦完全係兩回事喎。 喂，係喎、啊，喂，真係三跛喎、啊。即係我昨日西藏，今日香港，明日台灣。 大波唔一定冇腦喎，即係呢樣嘢我反駁你喎。即係其實今日咧。即係有條友咧，即係其實我唔知啊，嗱叫《交燈時報》， 係 即係佢就 compare 咗，即係其實香港同埋台灣嗰啲明星咧，即係關於呢件事嘅政治取態有幾大分別。 嗯， 哇！你見到黃遠之嗰啲咩？我討厭政治啦，係嘛？即係呢個黃秋生啊，即係喺度即係呢個即係同呢個 CY 女撐話你班契弟出嚟恰女人啦，跟住陳百祥啊 ，Lego 就係話即係無線一台獨大咁多年咧，都係因為即係運氣企喺佢嗰邊，咁撚樣都講得出嘅喎。跟住呢個譚詠麟又話一定要有國民教育喎，係嘛？喂，而最大鑊嗰樣嘢就係你見到啊嘛 ，Jam 喺度話見到有人好激烈咁樣反對某些事。或者從即係由朝到晚喺度叫特首落台，我反而覺得哇，使唔使咁啊？但係你睇下佢男朋友前男友啊，佢 ex 啊， 林宥嘉，佢點講啊？喺 Facebook 轉貼台大經濟學教授簡寫嘅兩岸服務協議對我國嘅衝擊分析。即係呢個期盼呢個粉絲咧關心服務協議啦， 啊、 即係你見即係其實台灣嘅明星係一面倒啊！ 嗯， 即系其实系对呢件事咧，其实系好清楚嘅一个觉醒嘅。 所以你， 所以你明白点解林宥嘉同阿 Jam 啊要分手啊？ 明白啊？ 非鸠个冇脑嘅，屌你老母！ 喂，即系其实，喂，我唔系波大通常冇乜脑嘅，你唔知啊？ 系嘛？ 系咩？世界系咁。 咁你对阿鸡扒妹好唔公平？ 哇，系、啊，喂，咁啊，鸡扒妹真系好爱台噶、啊，早排先 至走出位走去，即系着条短裙走去爬呢个立法院嘅啫。 喂，起码佢反核， 唔系，起码佢反核一样嘢，佢点讲咧？昨日西藏，今日香港，明日台湾， 嗯， 就是这个，就是我觉得，就是嗱， 你虽然你唔觉得好大智慧，但其实佢点到，即系其实佢点到嗰、那个即系要旨咯。 两岸嘅明星，啊、即系无论系香港、台湾嘅明星、 嗯， 其实都系要睇住大陆市场噶啦，系咪？十三亿人民，老实讲，台湾人即系唱国语歌或者系普通话歌咧，系是但啦都肯定系即系好过香港人噶啦，理论上，虽然大家都可以学，咁但系个问题就系、是，喂，冇理由人哋唔捻睇。我哋咁紧张㗎喎。我諗到个道理。 嗯。 其实你对付阿爺嘅话呢，你越强硬嘅话呢，阿爺越要扣你。 嗯。係 啊。我越要统治你。 梗係啦。 你越有市场价值。 係。 香港呢啲咁嘅妾星。 嗯。 係啊。 即係头先你數咗边几个啊。 哎屌你嗰集。 张嘛。 嗰集。 係咪 老老乱乱都系咁 嘅。讨厌政治嗰堆啦。 係咪陈百祥啊。屌呢啲俾人入晒屎忽。 唔係囉。 阿爺仲未必要溝你啊！ 唔係佢 台灣呢啲人就醒啦，善家而沽， 係屌， 係咪先？ 喂，唔係有啲好型噶，喺度話咩？我寧願唔要大陸市場，我都要做翻個台灣人。 係啊， 哇！咁你先有統戰價值。 係啊， 阿爺更加要溝你。即係你諗下，你用一個溝女嘅邏輯，明白？ 係 我溝極都溝唔到你，我係會好積極噶嘛。 係啊， 我會諗盡辦法。 你越難溝，個溝就越硬嘅，屌！即係越扯旗，大佬真係呢啲喂。点解有啲人鍾意强奸啫？因为条女喺度即係反抗啊嘛，哥系咪先？即係呢样嘢越反抗， 你睇得 AV 太多啦， 唔系即系 呢啲嘢， 唔系即系你唔好你唔好讲啲明星啊！你讲到微观落去，即系你讲到嗰啲铺头咧，嗰啲老细啊，喂，你见到有间 cafe 啊， 嗯， 有即系其实佢自己本身即系其实呢即系琴日啦，屌你即系占据呢个立法院啦，佢贴咗张告示出嚟就话，我觉得台湾人。嘅前途比我嘅生意更加紧要。我嘅咖啡冇得饮冇所谓，去其他地方大把好咖啡饮。 嗯， 系咯，啊，即系佢哋都谂到呢样。 喂，梗系啦，大佬，佢哋买一间铺翻嚟，即系佢哋自己，佢中意开铺就得，唔中意开铺就得，即系又得。香港嗰度又要挨贵租，即系灯油火蜡又贵。喂，所以啊，一个七一大游行啊，佢哋觉得影响到佢嗰啲食肆老板觉得影响到佢生意，咁啊话喂，香港系咪应该要和谐啲咧？咁样、嗯、喂，咁系因为香港嘅地产霸权，令到嗰班中小企，香港嘅中小企老板冇办法有个政治意识啊嘛。 咪好简单嘅道理啫嘛，即系所谓嘅本土运动喺香港。即係都係呢兩年有市場啫，但係個影響已經係無遠佛界。 係 係啊， 即係頭先阿龍講嘅貴租嘅問題。 係， 我哋講緊所有去親主要旺點都係啲藥材鋪同金鋪嘅問題。 嗯， 係咪？對我哋即係本土香港人嚟講，有乜傻啫？係咪？ 係， 即係你問我，我就只係反對你，即係用一個即係種族或者係族群嘅歧視去反對嘅政策啫。但個問題呢啲嘢現實世界係存在嘅。即系例如话今日我喺自己嘅 Facebook 里边，我 share 一个台妹嘅讲法，就话 嗰个读紧书嘅都系大学生。 香港人提醒我们，即系呢个台妹讲啊、 嗯， 不要走他们走过的路，即系话唔好再走香港嘅路。 系啊， 呢个咪就系一个反应，呢、這个咪就系一个反应嚟啊！共产党你操之过急，谂住去统一台湾，又系透过经济嘅方法，跟住你分配系唔到嘅时候，扑街啦！ 嗯， 系嘛，冲入立法会啦而家。冲入立法院其实一件好大镬嘅事，你唔系好似芒果佬咁，我讲下嘅咋，屌你， 喂，你应该要同芒果佬道歉，如果咁讲嘅话，喂，当日啊港事嗰单嘢啊，喂，芒果佬都呼吁过啲群众冲入去立法会啦。 个问题就系芒果佬只系叫你冲啊， 佢只系讲下啫， 佢只系讲下嘛。系咪？台湾人就做一个示范嘅效果俾大家睇，就我会冲入去，小人都冇所谓， 系啊， 小人都冇所谓， 物以善小而不为啊， 百几友就得啦，百几友就搞掂你啦， 系 啊, 啊, 啊， 香港人嗱，我而家学翻芒果咯，香港人你够唔够吉屎？ 系 系啊， 你够吉屎咪点咯？系咪？ 佢够吉屎讲， 系嘛？即系而家你反映到，即系我后屘我喺 Facebook 里面睇到一个对比啊嘛，嗱、 嗯， 台湾人。就是好似冲入立法院，就好似讲占中咁样。 嗯， 占中你老尾， 嗯， 即系嗰啲全部都系老友嚟，不过都要讲。 唉， 屌你乜讲咗成年， 扑你个街， 得个口惠而实不至嘅嘢，得个吹嘅阶段， 吹胀。 你记唔记得我有一次我讲呢个运动嘅时候，讲占中嘅时候，我咪提过我喂， 邊有咁 preconceived plan 嘅，即係話咁詳細嘅部署啦。 係啊，屌！ 從來一個運動，你攞翻八九民運又好，攞翻台灣嘅呢個野百合運動都好，其實係一啲好突發嘅運動嚟，係靠社會嘅基礎，再靠群眾嘅 passion。 唔係，係因為香港本身冇咁大規模嘅抗爭，佢哋係需要練習先至有信心就組嘛。 我覺得咧，你頭先阿土就講就係話佢有咁 peace conceive 嘅 plan 咧，其實根本上佢自己本身底裏地，佢已經覺得自己係專家。你唔當自己係專家， 我唔覺得三子係專家。唔係，我哋呢三個人我都好尊重，亦都係朋友。但個問題就係、是、呢三個個，搞過邊一場運動 啊？係啊。 喂，难听你讲，呢个 green horn 嚟嘅啫嘛， 或者行过七一咯， 系咪？即系佢有道德高地，其实就反映到香港嘅社会问题，就系话你反而最温和嘅人，从来冇提过呢啲人，反而你吹捧佢，唔紧要，我唔系妒忌吓。而个问题就系、是，喂，你都要识搞先得噶，搞运动唔系 plan 成年，应该有电子公投， 唉， 即系勾头 嗱呢呢，即系嗱呢， 跟住又商讨日。屌你咪搞三次！ 呢期好中意讲交啦，其实呢只就系理性交咯，即系就 系。系。 屌，即系其实讲真，即系你盲目地理性啊嘛，你嗰种理性系完全系冇，即系历史先例去 back up 噶嘛，系咪先？即系我哋讲，即系由呢个即系最近似阿拉伯之春又好，即系其实远至去呢、這个即系 法理化革命 都系，即系其实永远唔会话即系屌你下下都系咁 well plan 噶嘛。即系老实讲，如果你咁你下下都咁捻高透明度嘅。你有三個大問題，第一，你又俾你嘅敵人去 P， 即系 PM 你，即系等佢先發制人， 洞悉你嘅策略， 唔係咯？屌你下下同報紙講嘅，喂，第二，你咁你下下搞 DD， 喂屌，喂講真，喂你嗰啲人係咩人咧？即係有時間嘅， 可以滲透入去啊， 係咪滲透入去啦？即係你歡迎滲透啦。第二樣嘢，第三就係話，你今年七一先至搞呢個佔中，咁佔中之前所有嘢你係咪俾你 freeze 曬啊？即系你占中之前嗰啲人要搞嘢，喂，可能佢就会将个期望摆在占中度，而占中之前你就唔会做任何抗争嘅行为噶咯。 越大嘅期望，咪越大嘅失望。 系啊， 系啊。 其实我哋花生台一大贡献 啊， 冇人敢喐戴耀廷。 系， 哦， 就系我哋今年年头啊， 系 我哋同佢做嗰个访问啊，我咪 challenge 佢咯， 系， 哦，即系话咁多年老友，即系朋友， 系， 喂，你再咁搞，唔系俾面你嘅问题啊，而个问题就系你咁搞系鸠搞啊， 系， 即系搞弯咗个运动啦。 你同阿黄仁达一样喎， 吓， 你都系个，你都系鸠做论咯， 唔系鸠做都冇问题，但系你唔好戆鸠鸠咁明知自己错误而做啊嘛， 嗯。 你而家就係而家香港民主運動面對問題嘛？喂，你我啊，兩個台灣嘅同事， 嗯， 係啊， 華民主宣兩個台灣嘅同事， 係啊， 你睇我 Facebook 已經知嘅，佢哋兩個都係好積極加入呢一次嘅衝入立法院嘅行動， 係、啊、 事前邊有聽佢講過㗎，就係呢個點解咧？有社會基礎加群眾嘅 passion， 咁、 嗯、 咪去馬咯， 嗯， 係咪？跟住我哋其中一個喺東吳大學嘅。教授佢都淨叫啲學生，不如你過嚟立法院上堂啦。 係啊， 其實呢個係社會基礎嚟嘅。台灣唔單止係差佬，即係嗰啲擋住佢哋嘅差佬。喂，屌你下一代都會受到服務協議影響，跟住啲差佬讓步啦，啲老師、啲商人， 嗯， 喂，呢、這個就係台灣。 喂， 香港人你自己學下啦。 哇、哦，系、哦，你讲时讲，喂，嗰啲差佬佢都话，佢哋上冲入去，系因为佢哋要维持翻个秩序，但系问题佢除咗个制服之后，佢哋都系好想支持嗰班学生噶，好得意。 即系其实嗰条友又讲得好清楚嘅，即系其实你讲个台湾嗰个差佬啊嘛， 系啊， 即系佢自己本身喺 Facebook 写嗰篇文就系、是、其实然之后俾人 share 咗好多次啦， 系啊， 我冇数过啦，我谂上千次一定有噶啦，咁、 嗯、 佢就话即系其实除咗呢件即系呢个差佬嘅制服之后，喂，其实我都系反对服贸啊，但系问题就系话你系咪即系你喺呢个抗争嘅时候系咪针对呢班差佬？你针对呢班差佬其实系即系系冇用噶、啊， 啱啊， 其实后面。 所以我哋咪一路喺度讲紧一个道理，就有啲人喺度抽水嘛，就话呢啲叫勇武抗争。屌，呢啲咪叫勇武抗争啫？呢、 嗯、 叫非暴力抗争啊！占领嘅行动系一个非暴力嘅行动嚟，因为你唔系要揼个差佬噶嘛， 系、 你唔系掟汽油弹啊嘛。 你如果你揼个差佬掟个汽油弹，其实你等于系打稻草人啫嘛， 同埋你制造紧仇恨，制造咗当权者个藉口嚟喐你啊。 系咪先？ 即系等你自己下面嗰班人鬼打鬼咯，而佢自己本身后面喺度翘手食花生咯， 啱。 同埋更做一样嘢，喂，你见到佢成个成个运动入边，佢都有佢自己本身即系教育群众嘅嗰个过程啊。喂，即系睇翻即系位台湾网友，你哋华人民主书院嘅几位同事，喂喺公民国喺公民论坛嗰度都有个发言，讲咗三点。第一样嘢，喂。当佢哋占领成功之后，第二佢哋就要有一个身心有一个心理准备，就係话呢一个系一个有纪律同埋非暴力抗争嘅一个一个运动嚟嘅。第二样嘢就係话佢哋唔系净系占领咁简单嘅，更重要一样嘢系透过呢一个运动走去结即系巩固成个民主嘅过程。第三样嘢佢哋要做嘅唔系反对中国人民，佢哋係反對呢一個協議，第一黑箱作業，第二樣嘢係對台灣唔公平，呢一樣嘢㗎咋。 咪所以我覺得第三點係重 要。 即係如果你所謂嘅本土運動， 係 你唔應該針對人， 嗯， 你係針對中國人民呢，其實解決唔到個問題。 係啊， 台灣人就係呢一個即係民主進步嘅一個表現。我反對服貿協議，我反對佢政策。代表我反对人民。 他你见到他们最先的一个。 反对人民就失了招了。 是啊，他反他们冲入去要占领议会最基本的原因本身不是甚至不是因为条文。是因为国民党的张庆忠他说用行政条例去到否决逐条审议这个过程。 剪报。 剪报。是啦，同埋因为呢一样嘢係违反程序公义㗎嘛。 嗯。 所以佢哋咪要入去阻挡呢件事囉。 嗯。咪同样道理就係你反对人民呢一个手段咪违反公义。 嗯。 係啊。 嗰啲人民係因为个政策衍生出嚟 㗎。喂， 即係你反王行动点解我一路都话係有问题咁解。 嗯。 你唔可以个目标系公义而你嘅手段系不公义㗎嘛。 唔系呢个又有相确嘅余地，个原因系在于台湾人佢哋知道佢哋嘅群众运动系可以改变到呢个政策啊嘛，佢哋每一个人都好理解成个立法院议事嘅过程，佢哋可以点样？ 都未必噶，阿龙，你个讲法有差异噶，因为国民党基本上系占多数嘛，议会里边 系啊， 如果佢有少少耐性嘅话，屌我陪你逐条审议啦，即系我唔好咁懒啦。我花多少时间啦，咪一样系过。你有咩藉口？因为而家剪报冲入立法院啊， 系啊， 你会真系有条友好似即系芒果佬咁喺度呼吁啊， 系 咁系啦， 系 群众自己喺外边围住，即系自发，因为见到你咁离谱，剪报 芒果佬嘅讲法啦，佢讲到香港人冇得救啦，就系因为嗰啲香港人就唔会自发咁样冲入立法会啊嘛， 系啊， 但系佢只系后面又企喺度食花生啊嘛又。 呢个就有问题所在。 嗯， 喂，呢一节我哋差唔多啦。 喂，第一样嘢讲翻先， 系 即系你谂下啦。喂，其实我觉得你同阿黄杨达其实都有啲 common， 即系有啲 common， 即系有啲共同嘅观点啦。譬如好似你讲啊，即系占中咁样样，你都系嚟鸠做嘅。喂，其实如果我哋揾佢上嚟，都唔系冇问题啊，系嘛，都有偈倾噶。 我 welcome 啊， 系咯，我琴日我 send 咗个 message 同佢讲。即係佢冇理我啦，即係我唔明啦，即係 你 small potato 咁你唔知 Anthony 係 唔係？我知我答你到啊，我答咗你到啦， 所以咪要公開呼籲咯。 系啊， 我又有份投票嘅、 啊。 喂，我有份投佢，我都想佢上嚟，喂，理解一下。 系啊， 究竟你两个究竟咩唔同先？ 系啊，打九龙东打比有几多人想睇啊？ 九龙东打比 系 啊，喂，即系曼城对曼联，究竟边个曼城，边个曼联咧？ 一个有头发，一个冇头发。 唔系你知道啦，屌！即系琴日我哋即系出咗 post， 即系其实 一个要做 show， 一个系讲实际讲政策， 系咪？即系哎呀，你又唔好咁讲，话唔定人哋政策 就系佢咩咧？我讲我自己， 你未俾试过，你都 我话我冇头发，我话我唔识讲政策，得唔得啊，大佬？ 阿龙你都冇乜头发噶， 我冇乜头发噶，喂！但系问题我冇乜头发，兼且我个头。投过佢嘅契弟，我都诚意邀请佢上嚟。喂，你俾我签下名都好，大佬。 唔系唔好话签名先，我哋货金好啲。傻罗 B 讲咗几多钱啊？ 二万五，其中有一千我嘅， 系嘛 ？OK， 我出二千啊嘛。傻罗 B 出搵咗二万翻嚟啊嘛，唔知点解咁多钱？屌你捐嚟发生好过， 唔系啦。有心人咧，即系其实如果你听到我哋即系呢个呼吁咧，其实我好有诚意咧，即系请下。 系嘛？即系呢个首领，热血首领 唔紧要啊，佢唔想嚟呢一度都得，我去都得噶， 系嘛？ 系嘛？ 我去有乜所谓啫？ 系嘛？ 你卖 radio 芒果佬请我去，我都会同佢辩论噶喎。 系嘛？ 你唔使同我即系黑和，我都会嚟。 佢冇黑和，佢唔理你啫。 系嘛？即系你唔好话我借你嚟博收听，我借你博收听把春咩？屌你女， 系嘛？ 我已经。即系超越过你好多啦，你唔喺度嘥鸠气啦。 唔系，即系有啲人 我哋几多节目打你一个。 因为其实有啲人就觉得咧，即系热血咧就系即系个势头就比我哋劲嘅，即系觉得我哋抽佢水。不过唔紧要，即系今集嘅嘉宾我哋冇阿黄杨达都好啊，咁我哋请咗大班都唔差，系咪先？ 大班 系啦。 好，下一节翻嚟。 就系、是、大班， 我哋要预告一下，因为点解咧？我哋本来谂住访问大班咧，就两节嘅啫，点知大班咧就 意犹未尽， 应系 Anthony 就话加时，所以咧你唔好听完两节之后咧，以为完咗，其实有三节嘅，所以今日咧就耐咗少少，吓亦都系好刺激嘅，因为点解咧？佢当中系提到好多系关于芒果佬啊，即系双王啊嗰啲嘢啦，系咪？都讲下佢自己。D100 未来嘅前景啊， 哇咁 juicy 嘅， 甚至乎咧系讲紧佢 D100 个 Facebook 啊，十几万嗰个 page 啊， 哇 吓，即系而家经常喺度宣传嗰啲即系政治观点， 嗯， 究竟郑经翰究竟系咪同意嘅咧？ 嗯， 咁佢都好俾面噶啦，即系佢唔嚟，即系我哋 office 啦，咁佢叫我同 Anthony 咧去呢一个嘅， 我哋作客 就系大军阀踩场， 系啦，咁啊踩郑经翰场。咁大家即係收聽，咁我哋可以早收工咧，今晚係咪？ 耶， 係好， 好，時間差唔多， 好， 拜拜。 跟住落嚟係大班嘅時間， 好， 好， 拜拜， 拜拜。 花生當飯食，佢哋話佢哋最積極，我係謝志峰。 劍靈中華。敢唔敢晒冷？公民提名，姿态定底线？三字头杨继昌，二字尾欧乐轩，连同九零世代踢走大佬文化，主导政改终极战。 路遥知马力，人久见人心，破迷信，讲真话。逢星期四晚九点半至十一点，陶君衡， 大军阀。 好啦，喂，我哋翻嚟呢一个第二节啦，我哋 唔知第二节定第三节喎， 系唔紧要啦 ，anyway 录音啦，但系其实大家都 做八九嘅啫，咁即系第一节唔系揾我噶。 是揾你噶， 咁第一次咁点解唔关我事？ 唔关你事，我哋嗰啲政治 大班，我哋系为咗要即系衬托到即系你哋个 studio 个靓声啊嘛，因为我哋即系我哋嗰边录音咧，同你呢边嘅录音个音质系非常之 咁应该收愧咁应该 系，即系变咗我哋应该收愧， 我哋收愧， 我哋收愧，即系点解会有收愧？ 喂，我叫郑经翰啊， 我都未介绍你就已经系咁喺度插你，已经系 我冇插你啊，我问你做咩第一次变咗第二次？我由一开始第一次。 喂，大班，今次揾你访问，你有冇有啲嘢要同我公开辩论下噶？话你要 咁系嘅，因为你成日咧，经常咧，即系太多人拨弄是非啦，我都即系与人为善啦，因为我当 你身边好多擦鞋嘅， 我当你老友啦，唔系我都系睇 Facebook 嘅啫。啊，好多人又话你又 话 你叫姑爷仔叫得噶？ 叫得。 哦，我以为叫得你啊，我对你几客气。 一系你又话粗口都讲， 人哋话姑爷仔又插你啦，又话咩双目失明啊，信你二成啊，又话我争。你一铺咁，我都好嗱，我而家开始老啦， 系， 即系都年将就木啦， 系， 啊，即系鼓起 自己死啊， 咁啊系人嘅，迟早都要噶啦， 系， 咁我而家开始由今日起，我由人哋有个 bucket list， 我都有， 系， 但我就还债， 系， 周围问人我有冇欠你， 冇， 边个唱我嗰啲，我就走去搵佢， 冇， 如果我有欠你嘅咧， 系， 唔该你话俾我听，我睇下有生之年可唔可以还翻佢， 我还咗啦，还债， 咁我而家问你啊，第一，我几时呃过你？ 冇， 我不能讲粗口嘅，不过都系忍住唔讲。几时呃过你啊？唔系话我净系话我欠你，我欠你乜乜柒嘢啊？真系想知道。 啊，又话信我二成，双目失明，你快讲清楚 啊！ 啊，中晒、啊，信信一成都双目失明，都信二成， 中 晒、啊，你咪你个口都哑埋。 我想反问你一个问题啫、 啊，你问我哋有咩还得还啊？系啊， 就顺便还埋嘅。 一铺 当日点解你会即系走去撑黄仁达嘅？ 我冇撑人啊，我都冇落过去区。我话嗰度变咗个禁区，我连 周围贴晒你 人哋贴，我唔知啊。我如果咁有号召力，有人要用咁啊，多谢佢咯。 即系你有签支持同意俾佢嘅。 喂，大佬啊，你又叫我签，我又佢又叫我签，我两个都签，冇办法啫。 哦， 唔系嗱，咁成单嘢再一次交代啦。最唔好一样嘢咧，就因为你冇揾我先，就郁敏个就走嚟揾我。 嗯， 即系嗰时未绝交噶，仲未睇清楚呢个人嘅真面目啦， 仲好 friend 嗰时候， 唔系 friend， 咁佢嚟揾我，你知我有求必应噶，佢就话要我帮阿黄仁达喺我嘅旧选区九龙东参选，咁话唔好意思啦，我两个都唔帮嘅， 嗯， 嗱我话唔好讲啦，即系我最好啦，嗱你嚟揾得我帮，咁啊陶君衡咧又话唔使我帮，咁啊最好系两个都唔帮，啊就系咁嘅啫。点解你条契弟咧？就唔知无端端失惊无神，就攞本书嚟俾我话要写个罪定乜嘢噶？我你记唔记得啊？ 记得， 即系我记忆所及。我话好啊，我咪写咯，写完之后你就攞嚟选举啊嘛。咁我无端端就签咗俾你啊嘛。咁跟住佢嚟找我费，你知啊？嚟到梗系几廿句粗口，连佢自己领袖党，佢领袖党都问候埋咗自己。咁啊话你话应承我喎、啊，你啊你话咗两边都唔帮你嘅，帮啊陶君衡唔理啊。帮埋我啦， 明白。 咁、我咪签埋俾佢咯，就系、是、咁样，成件事就由你而起嘅。你当日唔好叫我签俾你咧，你就冇话你要我助选，你话要写个罪啊嘛。跟住我就冇理。 你话 call 个罪，叫我喺选举嘅时候。 系、啊、咁，你啊，咁啊，跟住佢就当咗系我帮你啦嘛。 系。 咁我有言在先，咁我冇办法啦。咁两个都帮啦，咪理得你咯。呢两个真系我差事咩？ 咁啊，应该谢伟俊，屌真系大镬呢回嘢真系。 我觉得个问题就系、是，唉。人哋都系帮谢伟俊抬轿嘅啫，讲咁多做咩啊？ 我有冇少少后悔啊？对呢两条友，即系事后咁样孖叉嚟。 唔系事后都冇所谓啦，但系睇真一个人嘅真面目咧，其实我哋咁老都见得，即系越人应该无数噶啦。但系即系啊，即系识咗呢个姓黄嘅人就系终身遗憾。 阿大班，你都叫做即系帮过阿黄仁达站台啦。即 系我冇帮佢站台，对唔住。 唔系，即系佢喺佢嘅角度嚟， 我唔会同佢企喺佢身边嘅，对唔住。 系嘛？咁即系其实佢而家佢即系琴日好似前日啦，因为佢而家 你又讲是非， 有早晨节目，唔系我咁样。 佢早晨节目有冇人听先得噶？ 唔系，咁佢就觉得佢自己好犀利啊嘛。 恭喜佢咯， 顶郑经翰， 系顶郑经翰，佢讲到明系顶嘅郑经翰。 全世界都有人顶紧郑经翰咁 即系你早晨节目嚟讲咧，佢系觉得你佢系威胁到你，即系嗰个地位。 我啦，攞数字出嚟咯。而家我哋全世界咧， 唔系喎， 全世界网上电台排第一位，系超英赶美， 系嘛？ 你嗰啲香港嗰啲系排到唔知食尘啊， 湿鸠台嗰啲， 哇！大佬可唔可以斯文啲啊？即系嗰啲暗春嚟，系咪都系？啊！我真系耍两招话俾人听，我好打过李小龙，因为李小龙死咗嘛，死无对证嘅。 系， 但系佢师傅话你羞愧啊， 唔系应该羞愧， 我系应该羞愧，我识咗佢咪羞愧。 佢话你用数码讲咁大嘅成本去制作，都唔够人哋条靓。即系 攞数字出嚟咯，唔好讲呢啲嘢，嘥时间。即系当年李小龙随街有人嬲佢打佢，佢行佢望都唔望。 嗯， 喂大佬啊，你嬲李小龙打，万一输鬼又俾你好大镬，赢咗你又唔系咁光彩嘅件事啊！李小龙打赢八两金，唔系新闻嚟噶嘛？八两金打赢李小龙先系新闻嘛？如果赢咗咪攞数字出嚟卖广告咯，我俾钱。 嗯， 全香港头买广告。 好， 我俾钱。 好，一落千金，郑经翰不嬲都系 讲咗系，我俾钱。 喂，但系大班唔好话佢话你啦，即系其实你 除非咁啊，你两个除晒衫喺中环广播咁唔算数啊，你知啊呢啲嘢啊，我讲正常广播啊，即系万一谢伟俊嗰条桥又用翻咁嘅大镬。 喂，但我想问你一样， 有两个癫佬喺中环除晒衫。 follow 佢一个，帮我认真问嘅就系、是，其实你觉得而家你嗰个 management 嗰个 concept 咧得唔得噶？ 咩 management？ 即系嗰个成个 business model 啊？ 唔知噶。 你用一个主流 债嘅咋？ 主流媒体嘅运作模式， 全世界第一都最网喺网上电台 去做网上电台嘅广播。 我而家唔系网上电台，我而家都话嗱，好简单嘅。而家呢个系新媒体嚟 嘅。 主流媒体，譬如包括报纸好、电台好，系因为 visible。 嗯， 即系始终都系 睇到嘅， 系样嘅，你明唔明啊？ 嗯， 网咧就好私人。 系， 你唔会几廿人一齐睇住个手机，或者一齐听一个手机噶嘛？各有各听，各有各睇噶嘛。 嗯， 咁就比较，所以到今日为止，主流传媒都未人没落，系有呢个因素存在 就一定要相辅相成嘅。问题就系咧，而家老实讲，我就唔需要好似人哋营作大嘅，唔使作大咁。大家如果知道，如果即刻揾数字都揾到噶啦。我哋而家嘅听众人数，我唔系同啲鹌鹑比。我比香港所有的主流传媒都超越了，超越港台、商台、新城。我的对手不是那些鹌鹑，我的对手是好像你这样说，是一个真的全天候广播的电台，不论是通过网上，你说网和大气电波只是一个平台一个 distribution network 来的嘛，即是一个发放的不同 发行网， 去通过这个大气电波啊，我们通过互联网是不同的地方，就是这样，但互联网是无缘忽界的嘛。 嗯。 大气电波就在那个发射的范围以内的嘛。嗯、你商台不是香港大部分地区收到咯。 嗯。 啊，咁佢都要靠，当然佢有个拖把，咁佢都全世界都可以上网听佢。 嗯。 咁但是有几多人听商台电台呢？有几多人听香港电台呢？有几多人听新城呢？就等于梁振英的民望一样，靠股的。 系， 打500个电话，搵间 marketing 公司你都做过啦。 嗯， 打500个电话，有一扎问题走去问啊，你过去7日听过咩节目，听过咩电台啊，听过啊边个主持人你噏得出？ 其实都唔记得噶，好多人都 咪大家话郑兴汉咯。嗰阵时风波嘅时候，个个听郑兴汉噶，伍翠荣做咗10年第一。 但系嗰啲观众或者听众， 但系冇数字噶， 嗰啲唔系好 attentive 嘅人嚟噶嘛， 同埋冇数字啊。 即系我坐， 即系点解何俊仁可以系最受欢迎嘅议员都做过咧？就咁解噶嘛。即系曾玉成都做最受欢迎噶，即系呢个系即系 recall 啫嘛。 系 啱啊，所以冇意思嘅。即系我唔同呢啲人拗嘅。即系你唔好喺度搬弄是非啦。即系总之， 我哋食花生嘅啫。 我同姓黄呢条友就划清界线，绝咗交噶啦。 唔系，但系我想 follow 佢另外一个问题就系、是，你觉唔觉得咁样系好唔 cost efficient？ 唔系冇所谓，我而家还债啫嘛。因为问题好简单，因为我哋 DBC 事件。 嗯， 咁多市民撑我哋，全世界啊，我讲真系全世界嘅，唔系净香港，唔系我打世界波噶，我唔系打呢啲咩个咩天水围、天水围青马咁样飞马嗰啲，我唔识嗰啲，我都唔识。 系 ，OK， 我曼联嚟噶嘛， 系 啊，我唔识波噶，我乱噏噶，我净系记得曼联啦，即系等于一样啦 ，recall 咧 ，OK， 曼联 近排渣咗好多曼联， 咁我知道我唔净系识噏啊嘛，你即系你个问题就系话，我哋攞嗱官司冇得打噶啦， 嗯。 打官司你谂下，而家王维基都话要筹期， 嗯 ，OK， 咁啊攞翻啲钱，咁我就阿蒙，我就觉得呢个系以失之物， 嗯 嗯， 即系执翻嘅，亦都系听众支持我哋嘅，咁你咪将所有钱投资落嚟呢度咯， 咁、嗯、但系其实系咪 还债咯 ？Cost effective 啲咧， 咪而家系最 cost effective， 你谂下商台一个月， 你数码港租唔平喎， 平过晒你啲人白痴啊！我而家话俾你啲人白痴啊，就系、是、因为你啲人冇脑未做个生意契弟嚟嘅，我话俾你，你开始讲粗口。扑街嚟咁加， 我高佢嘅咋？ 你去租一个而家全香港你要租楼，我任你点样几烂嘅工厂大厦，都要最少12蚊尺。 嗯 ，OK， 如果你租1萬尺嘅话，12蚊尺，未包水电乜都未计。第二冇人同你签长约，佢同你签2年约，仲有一个 clause， 6个月内咧，你随时叫你可以搬走，一个 development clause， 随时谂拆屋噶嘛佢。你嘅投资啲钱就喺整个直播室， 系 咁啊，跟住唔够2年嘅人搬走，咁你系咪死人咧？ 嗯， 我问你一样嘢，系咪死人咧？ 唔系，我以为谂住喺边度跌低边度起身 噶。我一定有一个长嘅租约噶嘛。咁、 嗯、 第二样嘢好简单，唔好讲话政府，唔好讲共产党，黄毓民啊讲啊，你咁中意讲黄毓民，你有黄毓民情意结，你班友。佢我做得好嘅，热血搵班人喺楼上租租个，即系希望翻嚟租楼上一个单位。系咁攞个遮起埋嘢喺度揼钉，我唔使做电台啦。 系咁转， 你明唔明啊？即系你唔系净系话防呢啲小人，你仲有真系有人装修噶嘛？ 哦， 唔好讲埋人破坏啊 嘛。 跟住你今日闹长江，听日闹新鸿基，后日闹恒基，哦，嗰座楼啱系佢嘅，得啦，见到大班入啲山 lift 啦， 系， 我困你10个钟头喺上边咯。 嗯， 你明唔明啊？即系你唔安全啊嘛。 系， 你要去搵笪地方，我哋一定要签10年租约。 系， 你将我哋嘅投资起码拉长10年啊嘛。 嗯、 第二样嘢呢笪地方我起码信香港仲有制度呢系政府嘅、 嗯。 我就唔相信苏锦良啊阿梁振英夠胆打电话去数码港叫管理公司哎大班做节目啊 cut 佢电啦啊喺上面揼钉啦、嗯、啊再唔啱整个遮轻埋嚟即仲喂我信佢仲未做到呢样嘢。 系、嗯。 都唔敢做。啱啱第二都系租好平啊讲埋都唔怕。 呢度系数码港咧，系俾我哋啲 I T 行业噶嘛。 嗯， 我连埋水电，连埋呢个管理费、冷气廿四小时，嗯、都唔使20蚊。 嗯， 系全香港最平嘅地方， 系 最安全、最平嘅地方。 系、 嗯、你讲乜啫？你识、嗯、你识做生意嘅就唔使咁惨啦。 唔系嗱，阿大班啦，因为其实 你呢啲系对地产、对物业， 系 因为从来都唔交租嘅，租人楼嗰啲人咧先至会讲呢啲嘢。 嗱嗱，你讲你话即系嗰、那个。即系个租金可能平啦，或者安全啦。咁但系其实亦都有人话，即系嗱，譬如好似有位即系喺网上面，即系都几出名嘅，叫司徒夹带啦。 嗰啲系傻啊，大佬。 咁佢就话你 搵啲正经嘅人讲。 唔系有好多人 buy 佢啊嘛？问题系咁佢就话 大佬啊，杨振英都好多人 buy 噶。 唔系你听埋佢讲法先。 条条 B 都好多人 buy。 你听埋佢讲法先。佢就话喂，就算 even 你嗰啲即系租金好平都好啊，即系好安全都好，但系你啲器材你抌好多钱落去。 梗系要咯。工欲善其事、 嗯、 必先利其器，我而家走佬啊。喂你做任何嘢、嗯、一定要做到最好。 嗯。 呢个叫 professional, 呢个一种专业嘅要求。啊嗰啲钱系我啊同关你差事。 是。 关你思路夹大啫，我唔系、嗯、我就系思路夹大嘛。 喂佢讲法就系话喂如果你唔系抌咁多钱落去啊根本上就冇 DBC 问题。即系佢系 白痴嘅。呢啲人喂你但系唔可以搵啲 make sense 嘅人嚟 嘅。喂但系刘西伦都咁讲喎。刘西良佢亦唔系即系上次佢上嚟即系做我哋即系嘉宾啦，咁佢就话：，诶，使乜去数码港啊？喂，我哋佢好似我哋去观塘咁样， 叫佢做咯，冇咁叻叫佢做。 因为佢主场新闻就喺观塘做啊嘛， 主场新闻文字嘅， 系 随时拿住本保乐街公园度 写稿。即系唔会有人即系喺度装修啊，突突突噶啦，系咪？ 我话俾你，如果刘西良讲嗰啲嘢咧，佢白痴嘅。O K， 佢根本就讲一啲废话。你咁叻，你叫佢做咯。嗱，问题就话你一定要安全。同埋你做嘢呢啊我哋咩唔做嘢我哋做嘢认真嘅。我唔系真系思路夹大唔系听日走佬嘛大佬。咁简单呢用乜意啫走去喂你哋喺个厕所做电台但我喺屋企做得啦。我仔咪我有諗过喺屋企做㗎第日。乜嘢做唔使咁我屋企有够地方咪厕所做囉。啊大佬你讲一啲嘢系唔 make sense, 你系要做一啲嘢。而家你系要创立一个事业嘛。你我而家将来希望 D100 呢係、 嗯、 成为一个社企㗎嘛。 係 永远运作落去㗎嘛。 嗯、 我咪走佬㗎嘛、 嗯。 如果走佬嗰啲就叫做刘世良囉叫思路夹大囉。喂你刘世良自己最了解喺度做㗎你讲埋啲废话做咩。 买佢 善意。唔公行唔系善意对唔住佢唔系一定唔系讲呢啲嘢出嚟就反面㗎啦。喂佢工厂大厦讲100次俾你佢自己都租紧工厂大厦啦。你叫返攞个租约出嚟睇下仲系做个官识唔识英文㗎。有个6个月嘅电话问 course 㗎。而家喂连和记大厦。而家租中环啦和记大厦。黑出信 house 啊。A 级写字楼大厦啦100几蚊尺啊。点解楼下啲铺租嚟租租唔到呢我有个老友曾经想租嚟做云吞面铺㗎。就系我话6个月要搬走，我点做、 嗯？ 喂，今日成哥话俾我拆摩记大厦，咁你要走噶啦。 嗯，但系阿大班，你觉得即系如果你话喺即系数码港咧，因为其实我哋会觉得好似好夹切啦，会唔会请嘉宾方面会有少少困难？ 加咩宾咧？请咩嘉宾？如果要嚟就要嚟，唔要嚟就唔要嚟。呢、這个近，我问你由政府总部嚟呢个近，你话去商台近咧？你话大埔近咧？话将军澳 TVB 近咧？点、解 TVB 请你班契弟扑到去？咪睇下你自己有冇势咯， 即系有冇影响力、啊， 有冇影响你冇咧？唔系穷在深山咧，唔系穷在路边无人问，远、在深山有远亲话咁简单呢10个字，啲、人都唔知系咪10个字，所以睇下，穷在路边无人问，远在深山有远亲， 14个字， 14个字啊！如果连呢14个字都唔识嘅咧，就唔好话俾人听自己系读书人。你几远都去啦，听日啊 ,CNN 话访问我啊叫我去新加坡啊、你估我去唔去啊，你估啊佢话听日搵返啊边个走返出嚟嗰个叫咩啊，嗰个吊大佬叫咩名啊， 边个吊大佬又 ?CNN 嗰个啊。 哦你讲啦。 喇。 哇你有 重点系咩 ?CNN 嘅而家退咗休全世界最出名嘅。 嗰、那个胡须佬系嘛， 吊大佬啊喇。 哦嗰、那个。你嗰时候去做大班人鱼嗰、那个。 叫咩名 ?David Letterman 系咪嘛。 唔系 ，David Letterman 唔系，好似系电视。 Larry King 啊 ，Larry King。 如果 Larry King 话我重出江湖访问啊大班，叫我去纽约嘅直播室，我听日即刻去。 系， 如果听日有个人话花生台叫我长洲访问，对唔住，所以你话要访问我，你喺边度嚟嘅花生台？ 数码港咯， 唔系你本来喺边度噶？ 我喺湾仔，我 office。 我连湾仔都肯去要你嚟呢度，你谂下啦。 啱嘅。 呢、這个咪道理、做人嘅道理咁简单。 不过我醒目噶，我一早知道你唔嚟、所以你记唔记得我 边差过问你？ 我 send 俾你 WhatsApp 嘅 时 候咧， 边个话过唔远？第二样嘢喺中环你呢度冇钱嘅咧，行路嚟嘅咧，我谂行一个钟至个两个钟行到啦。一日日都我见到一个南亚人士咧，每日咧。嗱，翻工嗰时咧，我就见佢喺西营盘开始行嚟数码港一路行，唔知行到边啦。放工见行翻转头噶啦，人哋苦行都行到。如果揸车咧，15分钟内。 犀利大班，咁都俾你讲啦。 O、okay? K， 白痴。 唔系，但系大班，我想问翻，即系其实 如果有钱揸直升机嘅咧，如果俾我揸5分钟到， 得，俾个问你。 喂，大班，你但系关于个 business model 嚟讲，即系其实如果你有长远嚟讲，即系其实。即系而家靠 Donuts 啊，即系叫做你所谓自己有啦咁样，即系实唔实升得步咧？觉得即系长远嚟讲， 你有冇嗱？第一样嘢， 我唔知啊，我问你， 你有冇咁嘅内容？ 系 你有几耐嗱？呢个都系 startup 嚟噶嘛？ 系 Facebook 做咗几多年啊？ 系 OK 先发达啊？ 嗯 啊，而家先一年 OK， 嗯， 我哋嘅成绩系见得人， 系 嗯。 第二样嘢，我而家又系唔系有利有利可援嘅？ 嗯， 我哋参考咗。美国 PBS 的模式， 嗯， 捐款、会员制，啊，还有这个赞助，咁呢个系一个模式，系一个成功嘅模式嚟噶嘛？ 系， 仲有一样嘢，你知而家主流传媒乜嘢都冇得听噶啦嘛。 嗯嗯， 如果呢个模式唔成功，就唔会有嗰啲咩热血游学、852游报游学，啊，而家连呢个刘世良都谂住做，啊，呢个又做，嗰个又做，个个走去搵人捐钱，你做读书会又要收会费。如果呢个 model 唔成功，唔会咁多人去学啦。 唔系，但系其实如果你话， 但系啲人学完，你之后又批评你啊嘛。 但系如果你讲网台界嚟讲咧，个 model 其实都几都几 diversive 噶，即系其实嗱，有啲人就系、好似阿 Q 仔咁样啦，即系会员费 单杠 嘅啫， 咁咪就系得嗰几百人听咯。 咁但系好似 低成本制作， 我走去维多利亚公园日日企喺个番碱箱上边挤顶挤个兜喺下边，我担保我收钱多过晒。 系，但系有啲台就系接冲噶嘛，但系有啲台就接冲噶嘛，好似 Rekerson 咁样样。嗱，即系佢 Rekerson 嗱，即系一个网台啦，咁佢就有会员制。咁你俾咗钱佢30蚊个月，咁佢系 delay 一个礼拜，如果唔系，如果佢唔系会员嘅话，就 delay 一个礼拜就俾你，即系嗰啲非会员 嘅单。我唔听人哋啲嘢， 即系嗰类 做啦，我冇兴趣听。 唔系即系， 我都唔系做一样嘢，我成日都话我揸747嘅， 系 你而家成日就叫我去揸直升机，我都唔知点搞。 你 Toyota 而家你揸翻， 系 你个比喻啊，你嗰阵时话唔肯做网台，因为我揸惯747，唔想揸 Toyota 啊嘛， 而家揸777啦，其实 而家777啊， 而家唔747，而家 777，咪失咗踪咯， 失踪。有可能会失踪，一破坏咪会失踪咯。 但系 even 好似萧生嗰啲，即系迷米嗰啲，你觉得都系同你哋比又如何？你觉得？ 咪点做啫？你系咪做电台先咧？嗱，有两样嘢嘅。你其实你讲紧所谓，我哋唔好成日讲网台或者咩台。 嗯， 其实最紧要就系你想做广播或者集播啫嘛。 嗯， 我哋将来都有啲节目噶。譬如你哋而家你个卢汉花生，如果你系掂嘅，譬如阿细良啲节目系掂嘅，我另外挂出嚟收钱噶嘛，可以。 系， 我点解唔可以咁做？我而家可以变 Sogo 噶嘛，我而家准备攞一个频道出嚟做 community channel 啊嘛，俾晒你人，我都准备同你倾，我同阿杰斯倾咗噶啦，肯噶啦， 粗口台咯， 咁啊，佢负责去拉 up 你哋啊， 系， 我吩咐咗杰斯去做噶啦，咁冇啊，我咪俾个平台你哋咯，我帮你收钱都收钱，大家分。 系， 咁简单 咗，冇所谓噶。你净系听花生，你一个人啊，肯俾30蚊你，我冇所谓噶。 嗯， 咁呢个边个话俾你，我唔可以做呢样嘢？等于当年阿余铮，佢唔系等于当年成日有人话，喂，你 DBC 数码广播冇人听嘅。 嗯， 喂，我边个话俾你，我唔会好似其实如果我继续落去嘅话咧，我系会将D100而家呢个运作模式咧摆埋落 DBC 度噶嘛。 嗯， 而不过我而家冇咗数码广播嘅大气电波啫嘛。另外一样嘢答翻你啊，正话你差，唔好意思，你问我问题。你话而家我使好多钱啊嘛。第一，我都话而家商台一个月运作， 系 等于我一年嘅运作，我哋最 cost effective 噶。我而家讲俾刘世林听又好， 咁对于 讲俾嗰啲咁嘅姓黄啊、流血嗰啲人听又好，喂， 我是最坑的。有边个电台有两个台24小时广播最受欢迎的节目捧红咁多人。 嗯。 是个运作成本咁低的。 是。喂，咁样因为大家觉得你是好人啊。 咪第二样嘢仲有咪系好人咪俾人虾咯。 你好人呢就即系。 所以刘世良都一路喺度做节目一路走出去唱下你嗰啲咪叫俾人虾咯你呀、啊、系。 我冇啊 你逢喺你哋啲老友刘世良你老友啦。都系嗰种人嚟嘅中间出面呢讲下啲闲话嘅。喂作为你正事啦讲咩闲话。 唔系你大哥嚟㗎嘛所以你即系要即系執行上面呢你有多时好 hands on。 又关你人咩事 唔系嗱呢个 我自己啲钱嚟㗎。 implement 唔到㗎 即系其实 有咩 implement 唔到如果有咁嘅成绩我为我啲同事骄傲啊。 系。 呢度见喂咁样嘅山寨嘅运作。 唔系其实 砌阿 Rose 出嚟。 关于好唔好人关于好唔好人。 好唔好人多要好人死先。 呢个唔系即系其实佢嘅意思就系我哋嗰日呢就系其实讨论呢个问题就系话即系嗰个嗰领导模式啊。即系我哋将你同埋阿肥佬黎去做比较嘅。咁佢就觉得即系肥佬黎呢佢嘅執行能力呢就好强嘅。即系好轻松嘅佢就系、是。佢就觉得你就比较轻松就系其实似一个即系艺术家就多于一个即系。 我问你一样 你好多 idea, 我有 好有创意。 肥佬黎成当嘢边个帮我執行嘅当年。 嗯， 嗰人叫何国辉， 系 而家何国辉喺度做紧執行， 系嘛？ 我唔需要做噶， 系 我系管嗰啲契弟喺呢度做完节目出去唱你嗰班人嘅。OK， 我系管嗰啲 artist 噶， 系 OK。第二样嘢，肥佬黎当年我同佢讲噶，我话佢一定成功嘅， 嗯， 因为佢同我两个人唔同，系 ruthless 噶， 系 佢一个好狠嘅人嚟噶， 系 我唔系噶嘛， 系 我当年同黎肥佬黎讲咗，我话你系 ruthless，、嗯、我唔系噶嘛。咁、嗯、所以我咪唔系肥佬黎咯。 嗯、 如果咪今日我你班友会唱我，唱我一人过真系舐我啦，搵啲口水啊，搵条脷嚟舐我对鞋啦。我就系因为唔系嗰种人先唔会发达，就先至有人出去咧喺呢度搵食就走出去唱你。你试下肥佬黎度做啊，你喺肥佬黎度搵食出去唱佢啊，听日你消失啦。 因为细良兄佢就咁讲就系话， 你唔好成日讲细良，我唔系针对细良噶，我讲系包括好多人噶。 General， 包括我嘅意思 系。General， 咁佢就即系其实讲翻以前个例子喺茶杯嗰阵时嘅例子就系话，其实佢当其时佢就俾个 list 嚟嘅，佢话要炒一班人， 佢话你唔炒啦， 系啊 ，cost control 唔到。 嗱，我话俾你听， 但系咧个个就喺嚟欺你，你就心软。 系啊，有错。嗱，呢啲人咧有时啲记忆力有问题，虽然后生，当年点解要做茶杯咧？呢、這个就系一念之人。 系、 当年我哋36.com上嗰时，嗱，好多人又唱我36嗰啲嘢噶啦。系嗰啲唔使你25分钟一节嗰啲嘢嘅，大佬你都唔系又唔老讲本条例乜柒都冇， 乜柒都冇， 又冇讲过客户乜都冇，你咁紧张做咩啊？ 冇冇， 我都讲落去咯。 你个 又唔使唞气，你想食烟啫嘛？你想 唔系你个 operator 入手啫？ 佢因为你吩咐咗廿五分钟要停啊嘛，我哋 继续继续 专业噶嘛， 继续 啱啊？嗱，你估你估嘅玩嘅咩？ 我惊你唔记得咗讲咩咧？ 当年我哋上嗰时， 嗯， 就跟住咧就爆煲。即系嗰个科网股爆煲，啲一百唔系嗰时36.com 咧，系一笔现钱喺度好多钱下嘅。我哋可以即刻，我哋啲董事全部都生意人嚟嘅。不过冚冷都好人嘅，我老友记。当年嘅英明嘅决定都系纯粹做生意咧，就即刻停咗个网去，炒晒200多人， 系 乜都唔做，拿住嚿现钱， 系 而且我嗰班股东咧。如果俾嗰嚿現錢去投資咧，今日分分鐘我都發咗達啦。但我就同嗰啲股東講，我唔得噶，我炒唔到呢200多人。 係， 依家科網股爆破，去邊度揾嘢做？我又喺第二度個機構搲佢過嚟嘅。咁我除咗識做，咁佢哋話你想做乜啦？咁我搏一鋪咯，有嚿錢喺度做雜誌咯。但我哋就唔做黃賭毒嘅，試圖做一本咧。 干净 唔系，所以先揾刘世良嘛。如果咪唔使揾刘世良啦，揾嗰啲黑社会嗰啲有黑社会背景人做咪得咯，做社团消息咯，做黄赌毒咯，使乜揾刘世良啫？就做一本正经嘅杂志，政治就刘世良，经济就 Q 仔 ，Q 仔 ，Q 仔， 娱乐就梁家权。但系因为我哋唔做黄赌毒，唔做狗仔队，你咪输晒咯。 哦，你就好似晒白日报咁。 个原因就咁样样啊嘛，我唔想炒人，呢个肯定。 所以佢咪话你好人咯。 但系咁好人冇问题，好人唔紧要，我承认做好人关你咩事？喂，而家呢间 即系自己蚀底佢。 唔系我， 但你唔 抵，唔使啊，唔使啊，你唔好喺唔好批评我得噶啦。我而家不接受批评，因为言将就木。 系 钱系我嘅，我蚀晒我啲钱关你人咩事啫？你使乜你用紧啫？如果你认为D100系一个值得支持嘅 platform。 你咪走嚟帮下手咯，就唔喺度讲嘅，唔系讲刘世良啊，你哋个个讲刘世良， 我嚟帮手啊， 我系讲，我唔系讲刘世良噶，你哋讲刘世良，我话好类似刘世良咁嘅批评系好多嘅，钱系我嘅，蚀晒用我嘅事，我本来咧都好惊嘅，好大压力嘅，但我嗰日听完阿蔡宗豪讲一句嘢咧，佢话我呢、這个专场新闻，佢自己一个人撑嘅， 系 啊，冇人出钱，佢一个人出晒钱嘅，佢嗰有一日，佢顶唔落，佢咪执咗佢咯。但佢做咗佢应该做嘅嘢。 系， 我郑英翰又好，何国辉又好，都系用呢个主意嘅。 Do what you believe。 我哋去做一样好嘅事。如果冇社会嘅支持，有一日 D 一百要闩门嘅，斗领都唔会欠嘅。我有笔钱喺度咧，预备我嚟遣散嘅。等于当日查杯，你问刘世良，个个人出晒粮先至拉闸嘅。我哋唔系嗰啲酒楼酒佬嗰啲人，有一日如果 D 一百执笠咧，一定斗领都唔会欠人。除了欠数码港之外，你十年租约嘛，起码佢唔会搵人泼红油，搵人斩你嘛，你睇张振远都系咁啦，啱啱啊？ 系 呢个另外一个原因嚟嘅可能。嗱，你租咗第二啲人呢啲工厂大厦嗰层楼，可能刘世良个业主嚟噶，可能系嗰个人就靠佢养老收租嘅，同你签咗十年租约，跟住你走咗去租唔到俾人，喂，你咪累死人。但系呢度我拉闸好 happy 噶，一个系大企业嚟噶嘛，政府钱嚟噶嘛，嗱呢个亦都系令我又谂多咗个原因啦。今日即系讲讲下又多咗原因， 即系所以其实 即系可以无悔地行咗去， 即系出边， 即系你明好风骚，即系可以好唔系好洒脱，可能唔开心但系洒脱，亦都唔会唔开心啊。I try， 我做过。 明白。 嗱，所以钱系我同阿何国辉嘅，仲有我哋啲听众支持我哋嘅。我啲听众只要我哋每日做到最好为止咧， 系 就还咗噶啦。 唉，所以即系其实司徒夹带嗰啲咪衰人咯，即系其实 我咪唔使还衰人，我唔识呢个契弟咁话衰人做咩？ 即系佢又觉得即系佢嗱，因为你嗰 人抵得啊，喂，一有咩人一世人有几千万我嚟抌出嚟玩嘅，但 因为佢 我唔收人工，喂，我啲时间好值钱噶， 啱啊， 贴钱嚟讲嘢，而家一世人未试过咁折磨。 系嘛 ？OK， 使几千万，睇下讲得几多年咯。 系， 喂，我俾钱去讲嘢，你吹人啊？听讲，喂，我 系 做紧好事。 系咯， 我 一生人都未 用 紧做， 我用紧自己啲钱。 系咯， 啲人咁抵得做咩啫？ 唔系佢等你唔解， 唔系啊，因为佢 多 咗好多人就觉得嗰阵 紧张走去帮手咯。嗱，我唔系又唔系讲刘世良啊，你边个人紧张嘅？ 系， 你咪走嚟 D 一百，我哋好多义工噶。你而家行出去睇，好多人收钱做嘢。咁嗰啲人咪好人咯，但系嗰啲人唔会做完嘢走出去话你噶嘛？ 佢唔系，佢真系好。 我唔系话何刘世良，你又讲刘世良，你讲司徒夹带嘅讲紧。 系司徒夹， 你唔好成日喺度挑拨离间啦。 冇啊， 诶，我即话都唔系闹刘世良噶，我系闹好多人有感而发，因为唔系刘世良一个人讲呢啲嘢，好多人都讲。 喂，休息一阵吓， 你要食烟，唔准食烟喺度。 我知啊，出去出边啦， 都唔准啊。 花生当饭食。我哋最积极 ，HK Pinner， 我系刘世良。 政坛风云，网台爆发，饮红酒，食花生，戒芒果，保平安。造反无需大字报，只要炮打司令部。炮打司令部主持 Tony Choi 黄浩明索罗 B， 路遥知马力，日久见人心，破迷信，讲真话，逢星期四晚九点半至十一点，陶君衡。大军阀， 喂，好啦，翻嚟第三次大巴。 嗱，仲有一样要讲嘅，即系有机会上花生台咧，咁都即系接触一啲唔同嘅听众。我相信有部分花生台嘅听众，因为你可能带血嚟咗 D 一百听下啦，但系都未必成日听到我讲嘢嘅。 满唔满意啊？成绩你觉得？ 满意非常满意，好骄傲嘅，我都话全世界第一，咁你去边度揾？ 唔系，即系我即系卢汉花生。 我唔知我冇听，我净系知道，净系想你一样嘢，你唔好嚟呢度成日闹姓黄嗰啲人，你唔好同我惹啲白蚁入我间屋。 系 ，OK， 记住啊， 知道， 冇人鍾意惹啲白蚁呀、曱甴呀、乌蝇入嚟间屋企。OK， 你唔好打入嚟得啦。OK， 嗱、 有一个问题就係、 是。我想讲多样嘢呢，即係借个机会都同啲后生仔倾下偈，用你个台应该多多后生仔做嘢。当你决定咗。已经做咗，唔好睇翻转头， 一往无前。 即系今日我已经嚟咗数码港，约又签咗，又装修咗，使晒钱啦。你仲讲数码港做咩？讲向前看啦、不如讲下点解当日马化腾做呢个腾讯嗰时，我唔走去仲去做合伙人咧、我唔走去搵阿里巴巴搵搵做合伙人，我担保去接受我。我当时俾100万去嗱，我投资而家变咗几廿亿。咁我点睇翻转头边有睇嘅啫？ 系 啊啱啊！冇得睇嘅，我哋做人咧向前看。嗱，如果当你要俾朋友真系做朋友、好朋友嘅人咧，如果你睇到朋友做紧一啲嘢，你支持嘅，但又觉得行错咗嘅，你咪帮佢，但就唔系去算秋后算账啊嘛。你明唔明啊？ 明白。 边个需要你走去做 autopsy 嘅？冇人叫你做为 D 一百去做呢、这个法呢、这个咩验尸啊嘛报告啊嘛，等死咗先验啦。咁你咪死咗咪写本书咯，又可以呃人钱咯。啊，大班死在咩？一太好人，二走去数码港使咗好多钱，如果咪挨多年啦，发达啦。咁喂，任你写啊，喂最容易噶啦，马后炮。但系而家做紧嘢啊嘛，你已经嚟咗数码港，以乜嘢钱都使咗落嚟啦。咁就向前看，点样样去帮啊大班？如果真系关心我嘅人，嗱、你钱系使咗啦，错咗啦，唔紧要。利用呢家咁好嘅设施，我哋再做好啲改变嘅 model 啊，点咁样可以赚钱？咁样可以赚钱，就唔系走去好似怨妇咁。啲人咧就香港太多怨妇，你明唔明啊？仲要话知书识礼嗰啲人，读坏书啊，读屎片。 我读好少，我话咧， 我哋啲人咧就唔使读书嘅。 系 读书咧求知识，如果读书为咗搵嘢做啊，就冇差用嘅。 喂，我八卦一样嘢啊，大伯。 好啊， 你嗰啲internet radio 得唔得？买得？ 我哋梗系买得啦，梗系大佬啊！嗰、那个唔系叫 internet radio 嚟噶， 嗰个叫咩啊？ 嗰个固网电话啊， 系嘛？ 搭落电话就听到， 即系好似 TCCW 嗰 啲。我系方便。嗱，其实 D 一百做咗几样好骄人嘅成绩啊！除咗我哋节目成功啊，做走咗好多明星啊，全世界第一啦，嗰啲唔好讲啦，嗰啲唔需要讲咧，讲就都系事实摆咗眼前咯，拿出数据来咯，嗱。我哋令到好多老人家80岁、90岁，从来未接触过 smartphone， 未接触过 iPad， 未上过网嘅人咧，走上网就为咗 D 一百去听，但系仍然有啲人咧负担唔起 WiFi 噶嘛，负担唔起呢个电脑啊，或者 iPad 啊，或者根本亦都学极都唔识噶嘛。其实 D 一百咧，因为我哋做紧个广播啊嘛。Podcasting 唔系 Neocasting 嘛，你哋做嗰啲就叫杂播啊嘛，就针对性噶嘛。咁好多人想听我哋啲节目噶嘛，咁啊只有一个办法就通过互联网，因为我哋冇咗大气电波啊嘛。咁所以当日嗱，乜嘢啲人讲都系我去攞个数码电台牌嗰阵时候，啲人又话我攞嚟做乜？点解你唔做网啊？到而家做网嗰时候，你冇咗个牌啊？喂，所以你听啲人讲咧，你真系双目失明，你咪双目工人，你知觉失调啊？ 系 OK。第二样嘢，仲有一样嘢未答，佢叫咩名啊？冇 Anthony 啊，你话今日我哋又系因为我使钱多，所以咧我离开 DBC 啊。你知唔知 DBC 而家一个月开支1000万？ 系咩？ 嗰年我同阿林旭，我同阿何国辉，捻到希望捻到400万。而家人使紧1000万，而家黄楚边已经投资咗3亿啦。 哇！ 一年都未够。 咁但 系，所以人咪废话嚟噶咯。所以啲人相信话嗰个真系股东争拗啊，今日你仍然信嘅咧，你真系双目失明。嗰个政治原因嚟噶嘛，钱就大把。DBC 而家大佬300人啊。我做嗰时100人啊。OK？ 咁所以讲呢个废话嚟嘅，所以今日咧就因为好多人咧，因为冇咗嗰个大气电波咧，啲老人家咧，我真系带咗好多老人家入嚟个互联网世界。嗱，呢个第一，我对呢个社会有贡献。第二样嘢，啲人开始听完之后，而家开始识玩 Facebook， 又识玩 WhatsApp。啲老人家唔知几开心。嗱，你唔信礼拜日走嚟我哋个开放日，你睇下老人家。但有啲老人家因为种种原因，因为可能真系学极唔识，或者对。互联网对电脑有抗拒嘅，冇钱俾 WiFi 嘅，冇钱买平板电脑嘅，我哋唔系自己设计咗收音机咯。咁而家呢个收音机就通过互联网打电话1831100咧，就可以即刻听到噶啦嘛，即系嚟的呼声啫嘛。OK， 但系当然啦，而家啲科技进步啦，佢插不落电话度，如果有人打电话俾佢，嗰个 针机 cut off 啊嘛， 嗯， 就听电话 嗰度有几多群众到啊？大班你估计？ 哇，嗰度每日有1万人听紧噶，而家我哋仲将来会发展到几万人？ 会唔会好似嗰阵时我哋选？ 我净系呢度啊， 摆街档啊，你卖嗰啲电话啊？ 唉，我好多嘢想做噶啦，我有人讲呢样嘢你谂下，我净系固网电话每日都1万人听，所以有啲人话我而家要我收贵嗰啲咧， 系 我掘个窿俾跳落去。好过啦，搵啲泥工咗去算数啦，收愧。我净系有通过电话线听嘅都1万人超过， 嗯， 都唔使讲啦。你互联网有人话俾咧，我 讲我哋，因为其实我哋即系想了解， 即系我黎的呼声有1万人听，我有线啊，传讯啊。 咁我哋睇嗱喺 live stream 里边睇你嗰、那个即系 hit rate 咧，其实系代表好少部分嘅啫， 好少嘅人啊。你哋如果识互联网啲人就知啊，听我哋咧通过 apps 系。 通过 live stream 系睇嘅，但我话俾你听啊，肥佬礼佢乱噏24有几多人睇我唔知道，但我哋最多人睇嘅节目超过6万人嘅 live stream，你计住计埋重温啊，你哋睇到嘅就系只系 live 嘅时候，你冇计睇重温啊嘛。 哦 ，OK， 嗱，我哋通过听我哋有6种方法：固网收音机， 系 固网电话收音机，上电脑， 系 即系入啲100多叻， 系。 去拉去呢、這个嗰、那个叫咩 ？Tune In Radio， 嗯 ，OK， 唔系 Tune In， 同埋其他嘅网络，通过其他网络都可以收听到我哋噶嘛？嗰啲数字我哋又冇噶嘛，已经 系 OK，Apps、okay? 就系讲咗啦， 嗯 啊，电话固网电话啦 ，Apps 啦， 系 Live Stream 啦， 嗯， 互联网啦， 嗯， 有咁多种途径去听噶嘛，重温啦， 嗯 ，Download 啦 ，Podcast 啦， 嗯， 喂，好多数字我哋都冇噶。同埋我哋得啲数字系好准确嘅，因为而家我哋系根据个 IP address 噶嘛， 嗯， 一个 IP address 可以1000人听嘅，唔好讲话咩，你明唔明啊 ？OK， 你所以啲数字你哋系唔识嘅， 即系如果有间茶餐厅， 即系唔好讲数码讲得啦，我哋要 free wifi 噶嘛， 系， 但我哋当咗一个人听嘅啫，即 系 一个 IP address 啊， 明白明白， 图书馆、机场，即系总之有 free wifi 嘅地方咯，你系计唔到嘅， 嗯， 明白。 同埋你屋企入边有5个人。可能一个听紧大班，一个听紧啊鬼故啊花家姐，一个听紧花生， 系 嗰度都系计一个嘅， 明白？ 哦，因为佢一个 IP address， 系，所以好多人又唔明我哋 unique visitor， 一个有300万 IP address， 喂，我哋转一转话题，大班， 系 你今次个口号 D100 就系行公义、好怜悯、讲真话， 系啊， 系嘛？问你几个即系真话问题啊？你都系照顾啲基层，你赞成最低工资嗰啲嘢嘅嗬？ 喂，大佬，你今日先知你问，你好似我选举拍档嚟噶， 我知， 我由头到尾都系左仔嚟噶啦， 系， 即系唔系你哋嗰啲左交啊？我都唔识，我唔识，我都唔知咩叫左交右交，我只知道交 嘅，即系嗰啲失业援助金啊、最低工资啊， 我系社会福利主义啊，你话加拿大， 即系都系你都系左交啦，系咪？ 我唔知系咪叫左交，我而家唔识嘅， 系， 总之我就唔系共产党啦，共产党我哋以前叫左仔咁，而家都系叫 公共政策上边系中间偏咗， 我哋一定都唔系 财富分配啦， 我哋最紧要照顾弱势社群， 冇错，冇错， 咁所以要爱好怜悯咯， 系咯。即系耶稣嗰呢句说话嚟噶嘛，行公义好怜悯。 我哋唔系，我可能系耶稣嗱，我唔系信基督教噶，我唔睇圣经噶。 系，但系知道少少啦，系咪？ 都唔知噶， 即系耶稣话为罪人少都做，就为我做啊嘛。 可能你哋讲嗰样嘢叫做突然间有感召啊。 系感召 啊，咁我就冇简单咁，我哋要揾口号，我一路还声于民啊，破旧立新啊，以前 DBC 啦，咁。有阵我喺度喺度咁啊，系咁喺度谂，突然间灵机一触，睇到阿朱木 哦，佢做嗰个咩恩典时刻个节目， 唔系佢讲占中啊， 系 佢突然间讲咩行公义好怜悯，我正 系 讲真话，我哋一路都系坚持呢样嘢，做电台一定要讲真话噶啦。咁我行公义好怜悯咪啱晒我哋咯，咁所以就变咗行公义好怜悯，讲真话咯。 所以你都认为自己左左地就未必系交，系咪？ 我唔知咩叫交，我冇人咁蠢就认交嘅。第二 交啊，真系 唔系交嘅意思就系其实系盲目支持嗰样嘢。 咁所以我唔认咯。 系 OK， 即系好简单嘅。呢个世界你搵咗几多钱去个社会都系你要还，你要回馈嘅社会噶嘛。西方主义，你睇下阿 Bill Gates， 明白？ 你睇下 Warren Buffett 好啦，捐晒副身家出嚟。就算李嘉诚都捐3/1身家出嚟啦。咁呢个系应份噶嘛？ OK， 咁即系我哋定义咗你都系左左地啦，未必系交系咪？ 系啦， 我一定唔系交呢样。 喂，我识郑经汉嘅年代咧，就应该系25、6年前啦。 嗯， 系咪？ 系 嗰阵时就我第一次见佢啊。 系 即系喺电视嗰阵时候就追击黄玉郎啊、嗯！你哋唔识噶啦呢啲系嘛？ 嗯， 记唔记得？ 太空人大招我 啦，唉、哎，犀利！跟住咧就喺支联会识佢嘅，你都夸口就话支联会系你搞啊？ 创办人 系 嘛？ 直情系 哦， 系 点？ 即系你都系大中华交嚟， 你唔该死啊！你而家走去公司注册，冇得呃人噶。 系 支联会有限公司， 系 个十 四个创办人郑英翰， 系 沈建芬 嗰个叫 promoter， 沈建芬，应该系李永达， 系 同埋何俊仁， 嗯， 就是、四个， 冇得改噶， 冇得改，永远都改唔到 嘅。个 M&A 冇喐， 我系第一届筹备委员会委员， 记得。 选举时候我最高票，但跟住我话我唔做啦， 系 辞职。OK， 点解啊？你好似冇解释过。 唔系啊，当年因为我创办咗支联会，就其实成样嘢又喺度讲两句啦。 系， 因为有一年咧，我就一路都我啱啱翻嚟冇几耐啦，嗰、嗯、时讲紧八九年， 嗯、 我就做紧杂志社嘅 Capital 嗰阵时候 啊、嗯，我有一班伙计咧、嗯，一个叫做。吴仲贤，一个叫黎质粉， 记得、 嗯，一个叫做阿李明， 系 咁仲有啲人啦、啊、突然间五月四月份， 个个唔 做嘢，喺度写战印战报、 战信、嗯、 战信，我等咩料嚟嘅？咁跟住咧，四五个日咧，我就走去遮打公园，揸住把遮打波。 五四 嗰时就打波胎 嗰阵时候啊， 喺、嗯、跟住黄毓民就抢台抢咪俾人踢咗落嚟， 系退枪嘛。 我就企喺度睇呢班友，我呢班友搞乜叉嘢？跳仔班友，睇完之后又冇嘢咁啊，翻去又做嘢啦吓。咁总之我只眼开只眼闭啦。咁你可以话呢个老板唔好又咁解啦。好人就唔会俾佢喺翻工时候真系搞，我都唔知佢搞乜，嗰度惨啊！做一样嘢，我净系知道你喺度搞嘢。OK， 系 吓。咁跟住咧就到六四啦，即系六月五月份尾啊，五月份就开始火红年代啦。 系， 随街都系人。个个攞住个箱去筹钱， 嗯、 个个咧就揸住噶嗰啲泥头车的士，夜晚黑哇周围飞，咁、 嗯、 咁、嗯、我话唔得啦，我话要处于一个无政府状态啦，我就揾咗吴仲贤，揾咗黎质粉、潘启迪，龙、景昌啊，咁啊走去揾啊，佢哋带我去揾阿石，我唔识阿石啊，佢嗰阵仲住喺旺角差馆对面， 嗯、 上去屋企。我话唔得啦，佢介绍我识佢，咁我话喂，我话唔得啦呢单嘢，我话要搞个组织统筹成个运动。 嗯， 咁啊成话啱啦，我哋教协咧，即系佢哋民主党嗰班人啦，嗰时未有民主党噶、 嗯， 都未有港同盟，乜都未有 啦。民促会年代啦， 佢话诶，我哋喺教协开会啊，你嚟啦后日。 嗯， 唔知隔一日嚟啦，咁我嚟咯。你知我带咩人上去啊？ 系 张五常， 系 阿 陈文雄系咪你带噶？ 陈文雄，仲系阿朱家欣， 系。 即系阿钟楚红老公啊，死咗啦！ 知道知道知道。 朱家鼎， 朱家鼎 啊，仲朱家乜啦？总之我知阿庄阿咪朱啦。 嗯， 就上去支联会，一去到冚烂人坐晒，唔系就是、教协西洋菜街、嗯，我第一次去嘅。 系 哇，我哋上到已经全部仲有人喺度，我哋仲有袁天凡添，好似 嗯， 咁个个企喺度望住我哋班人，个个西装嘅着，又未见过咁，跟住华叔话啲咩人嚟噶？我哋要讲嘢啊嘛。咁、嗯、我哋话要搞个组织㗎嘛，哇不过教协真係好犀利。 阿 华叔就话，我哋已经准备好啦，就係、是、叫支联会啦咁。咁跟住咪就咁搞出嚟㗎囉。咁、嗯、你话系呀得话唔系呀得。咁但係跟住注册梗有我名咁就知道梗系啦，即係佢都接受系我提出嚟㗎啦。如果咪搵一个咩鹌鹑去做嚟做咩呢， 唔系嗰阵时候我哋讲啊，你啲僆仔学联嘅时候，华、叔从来开会系不受人挑战。 哦， 就喺资源会啱啱草创嘅阶段咧，就俾阿郑经翰啊、黎质粉嘅不停喺度挑战佢嗰啲权威，屌！跟住最惨就系你走咗，屌！跟住就俾佢 唔系啊？点解我走咧？因为当时嘅资源会系以机构名义入会嘅， 系 嗰时我哋好巴闭啦，咁啊，我有呢班人喺背后。我当年咧就系香港出版人协会主席噶嘛， 嗯， 嗰个系一个鬼佬组织嚟，我啲会员系咩 ？Fortune Time、Far East Economic Review、Asia Magazine， 即系嗰啲系一个鬼佬嘅出版组织，我系第一个中国人主席。 嗯， 嗯 我用呢个会入咗支联会噶嘛。咁但系一年之后，你搞咗支联会出嚟，跟住有六四又发生咗啦。 嗯， 大佬人哋都做，嗰啲梗系话喂，大佬你唔可以 搞啦，你做生意啊， 要退会噶啦，乜都唔系嘅，嗰啲好 fair 嘅，咁亦都系唔 fair 嘅。 嗯， 咁就系咁样我退咗会，同埋收尾亦都有原因嘅，因为我就领教咗佢哋嗰种独裁嘛。 嗯， 走就唔切啦嘛，因为点解咧？嗱，我哋讲明一样嘢咧，有一喺六四即系俾一百万上街之后咧，嗰、那个礼拜一系搞全港罢工啊嘛， 三罢 系啊， 罢工罢课罢市， 礼拜一啊嘛， 嗯， 我哋讲明咧有样嘢，我哋当时讲明咧，即系而家系唔好意思再旧事重提啦，有机会就 话明任何我哋搞嘅活动，四个人里面只要有一个人反对都唔做嘅。 嗯， 决定啊， 系 我哋嗰四个就系、是、 包括取消在内啦。 系啦，突然间礼拜晚打个电话俾我李永达，都唔系礼拜晚啊。 嗯， 总之好夜啦，打俾我，喂大班啊，我听日嗰个罢工取消咯，大罢工我唔得噶，我啲市民全部准备好晒，准备另外一次一百万上街咁。 系 get ready 晒。嗯 我唔系啊，而家共产党啲人攞晒枪落嚟啊，收到 fix 啊呢样嗰样啊，咁唔搞噶啦，我哋决定咗。 旺角又骚乱噶嘛？ 咁、啊、我就话喂，对唔住、啊，你记唔记得话有一个人反对，你都唔应该取消、啊。 嗯， 佢唔理啊嘛。 系睬你傻。 咁但系跟住都、嗯、自发都好难自己上街啦。咁呢个后事啊。咁我咪退出咯。 嗯， 即系我觉得都唔系、嗯、都唔系民主嘅。 嗯， 呢班友原来玩晒嘅。 系 咁你玩咯，我唔玩。 咁即系其实大班你系即系好怜悯，即系话你阻阻地，其实即系其实你都系叫做系济弱扶倾嗰类啦。即系其实都系照顾弱势社群。咁亦都系即系大中华交唔交就唔知啦。总之其实你都有咁样的心。 唔系呢个普世价值嚟嘅。嗱，有一样嘢又要明嘅，我反对嗰啲蝗虫。 系 蝗虫论啊。 嗯， 因为我做过华侨嘛、 嗯， 我喺海外生活咗咁多年，我哋中国人俾人虾，我试过嘛，啊，即系经历过嘛。喺老华侨嗰阵时，老蚊工俾人虾、 嗯， 当年就走去掘金，跟住做洗衣铺，做果仔 shop， 啊，咁啊喺度挨生挨死，寄钱翻乡下，啊，成班聚喺唐人街， 嗯、 跟住到香港人嚟，香港人俾人闹，买炒贵啲屋啊，斩人啲树啊，嗯、起啲怪兽屋啊，呢样嗰样啊，揸靓车啊， 嗯、 喂，呢、這个全部经历过、嗯，你己所不欲，勿施于人， 系， 即系大班你唔同意就叫，即系啲大陆人系叫蝗虫， 咁唔同意，我哋中国人点蝗虫先？大家都系中国人， 同埋应该针对嘅政策，唔系针对啲人， 你针对个政府咪？你点解俾咁多自由行你啊嘛？你 系 搞错咗，你唔重富居啊嘛？你而家要針對梁振英嘅政不義嘅政不公義嘅政府，嗯、你針對嗰啲遊客嚟做咩啫？ 嗱，阿大班，我鬧想逼你嚟，嗱，即係其實 我都買水貨喎、啊，大佬啊，我去美國揾人排隊買 iPad 翻嚟炒嘅、啊，大佬，咁我咪喺如果我喺美國咪俾人指咗我話蝗蟲。 因為我最近即係喺呢個即係 D100 嗰邊，即係個 page 咧，即係阿林記就寫一啲嘢啦，就 嗰、啊那個做嗰、那個嗰、那個郵交、啊， 即係關於呢、這個即係南沙嘅問題，即係其實基層放逐南沙呢個大家都知啦，咁佢亦都講過就係話佢自己寫咗幾多字嘅。 乜嘢？我哋听。 殖民换血，大陆人嚟香港家庭断聚，变成新香港人。就至于呢啲低增值嘅旧香港人咧，你哋就将会被放逐呢个南沙。 嗱，呢个事实嚟嘅。 啊， 嗱，我又解俾你听，点解咧？ 未读完啦。 啊，咁即系适者生存，就不适者亡。 跟住咧，佢就将苹果日报嗰篇嘢咧就问，唔、嗯、知左交今次有咩讲咧？咁 嗱，好简单，其实我又同意佢 嘅。嗯，你同意佢嘅？ 佢唔系啊。 嗯， 嗱，佢系表达有能力嘅问题，因为佢系嗰种比较激进啦。 系。 其实而家中国嘅政策就系要嚟换血啊嘛， 同意啊。 嗱， 但系佢仲点解左交、啊？ 唔系你佢思想有啲混乱嘅，唔好理佢先。嗱，佢系指出咗， 我都同意、啊。 唔系佢指出咗事实出嚟嘅。但系而家嘅政策点咧？佢唔系好似西藏咁， 系 佢用铁腕政策去管理啊嘛，去汉化你啊嘛， 系 因为我哋系同种噶嘛，冇得汉化噶嘛， 系 啊又嗱。佢而家就點咧？佢而家政策用經濟嘅誘因趕啲人走嘛， 嗯、 有錢嗰啲炒貴你層樓， 係 嗱、你層樓本來太古城幾百萬嘅頂籠嚟啊，而家講緊過千萬， 嗯， 嗱、如果你有一兩層樓咧幾千萬，但係啲仔女咧又冇地方讀書，又冇工做，又買唔到樓，咁你就會有個 temptation， 有個誘因俾你經濟誘因咧，嗱、呢個就典型嘅劣幣驅逐良幣，你咪買一層樓去澳洲咯。 嗯， 去加拿大咯，去新加坡，去台湾咯。 系 咁，你呢啲对香港现状不满嘅，唔肯同流合污嘅，唔接受呢个现实嘅人， 嗯， 你咪自己会走嘅，会移民嘅。 系、 因为香港人， 但你同唔同意？即系 第二就讲嗰150人啦。将来放逐去南沙嘅咧，包括呢150人在内噶嘛。 嗯， 你唔好嗱，佢错就错咗呢点啊嘛。 家庭团聚， 佢搞错咗家庭团聚嘅 part， 嗰啲人都会有份俾人赶翻去南沙噶。 嗯。 O.K. 你穷人就要走噶啦、 嗯， 有钱嘅大陆人梗系唔使走啦。啊，嗰啲住 Four Seasons 嘅、 嗯， 啊，嗰啲 炒贵我哋都 坐靓车嘅，嗰啲就我哋代替咗我哋啲中产啊嘛、 嗯， 或者唔好中乜产都好啦吓、啊。啊，总之就冚家都要走啦、 嗯。 有钱嘅有本事咪移民咯，冇本事佢咪赶你翻大陆咯。 系， 但系问题唔系南沙啊嘛、嗯。其实我好多年前都写过文章喺。风波都讲过， 系、 当年我提议咧，其实系我创意嘅、 我哋咁多啲大陆人嚟香港，佢嚟到香港又唔习惯。第二样嘢咧，尤其是嗰个入境政策，我哋冇办法批嗰啲。我哋冇个审批权啊嘛， 嗯系啊， 而家香港政府的做法好好衰噶嘛，要挤唔要揦啊嘛， 系， 你谂下啦，几个食塞米走嚟香港， 嗯， 一个好两个好， 系， 个老豆咧就几廿岁就做地盘嘅， 系， 佢要照顾呢两个细路，咪辞咗份工咯，我同阿涂家贤我哋选举都有讲噶， 系， 咁我咪要喺屋企凑佢咯，攞综援咯， 系明白， 哇，咁我话点解我当时提议政府咧系讲紧都未回归前我开始讲嘅，我一早睇到呢个问题嘅，我话全世界呢个亦都系好残忍嘅资本主义嘅事实， 嗯， 纽约喺纽约做工人唔住喺曼哈顿嘅， 系。 在伦敦做嘢人唔住喺伦敦嘅， 喺 东京做嘢人唔住喺东京嘅，你要接受呢样嘢嘅。 嗯 ，OK， 咁所以我当时就讲话，点解政府唔喺深圳就喺邻近地区起香港学校，起医院、 嗯， 香港人最担心就教育同医疗嘅啫。咁、啲人咪唔使走落嚟咯，个老豆喺香港搵食，佢阿妈凑住啲细佬哥喺大陆，可以喺大陆住都得噶嘛。我梗系唔支持呢个南生，南生系报恩计划嚟噶，系刮窿计划去报呢、這个 省啲粮粉， 唔系系又唔系粮南沙边个系最大地主啊？霍英东啊嘛，霍英东喺当地俾人闹噶，话霸住晒地唔去发展啊，闹佢卖国贼添啊，甚至乎、OK 咁多年霸咗幅地坐艇嘅，因为嗰度系冇用噶。咁霍英东嘅。曾经有个人去救过嘅，叫董建华啊嘛。 嗯， 董建华、霍英东，霍英东系董建华嘅恩人嚟噶嘛。 嗯， 第一当年去破产救佢，啊，搵大陆俾钱佢。第二样嘢，抬佢上做特首。喂，今日边个抬梁振英上做特首？ 嗯， 董建华啊嘛。 系啊。 咁咪今日要报恩咯。嗱，但系梁振英唔系讲义气嗰啲人嚟噶， 系 即系唔系好似我嗰啲所谓好人啊 契弟。 嗱，第一佢要报恩，美其名。佢亦都要统战啊，董建华。 嗯。 第二，佢啲粮粉全部喺嗰度甩水啊嘛，佢怼1000亿落去啊嘛，咁点解曾俊华揿住荷包唔俾咧？ 嗯。 佢而家成班人点解早一排你知啊，穷凶极恶，个个出嚟闹董闹曾俊华咧？ 嗯。 就系曾俊华唔肯放嗰啲水啊嘛。 系啊系啊系。 咁啊，所以咪顶住咯。 喂，大妈。 所以阿林记写篇嘢系又啱嘅，不过佢啲口气唔好嘅， 唔系佢重点系在于问左交有咩， 即系讲咗咯，我代表左交讲咗啦， 佢就当左交系一，即系其实 我讲咗啦， 咁样屌， 唔系我讲咗啦，咁我代表左交讲咗，喂，唔系净系你唔好以为林记就反而唔会走去南沙，佢又大律师又成，佢中产嚟噶嘛，嗰啲穷人，但系穷人系冇分新移民旧移民噶嘛，你冇钱就系一种人噶嘛，就叫做贱人啊嘛，对你嚟讲，嗰啲人咪要去被放逐咯，咁、简单嘢都唔明嘅、如果唔明就叫走嚟揾我咯， 唔系，但系因为咧。佢 系你哋啲左右交打交，唔关我事啊！系 我其实我都 我就我系开放嘅， 我认有认咗实有，其实 其实啦，阿林记有林记嘅观点，佢都唔系太 唔系，但系佢因为佢 起码佢唔系陈文啦 喺度啊嘛，即系啲人就会即系 佢觉得郑经翰立场， 佢整张系啊，佢整幅图出嚟，佢有 D 一百 logo， 咁变咗就系佢。 我读多段俾你听，大佬。 喂，第日唔该唔好摆 D 一百 logo， 边个帮佢摆落去啊，大佬啊！ 我读多段啊， 点解系有摆落去咁啊？有问题啊！ 英女王， 哇！呢个唔系喎，呢个 source 系苹果日报噶。 唔系，但系 我知我哋唔系我哋要将苹果日报嘢摆上去啊嘛。 唔系，我读多段俾你。嗱，呢个肯定系 D 一百。英女王话过香港系佢皇冠上一粒珍贵嘅珠宝，不但咧冇放啲英国人， 东方之珠啊嘛， 英国人嚟屙屎屙尿，仲将法治社会秩序廉洁功德放入呢个城市。 呢啲人对唔住， 虽然逼我哋学英文，但系冇要我哋放弃汉字同广东话。 对唔住啊，对唔住啊， 系 全错。 嗯， 英国人当年高压统治香港， 系 喺英国做洗碗，走嚟香港可以做帮板嘅。 系 喺英国冇讲到咁，初初就系啦。 系 到五六十年代喺英国喺做 Bobby 嘅。 系 做 constable 嚟到香港做警司都得， 明白 ？OK， 系 啊，我睇完呢啲嘢我都系，大佬，因为我生 活喺殖民地啊嘛，英国人系唔需要签证就可以嚟香港做嘢噶、喂，英国人唔系咁高尚嘅，对唔住啊，但系你哋唔好，即系我哋 the good old days 吓，而家喺度谂，但系我经过贪污嘅年代，我见到翻鬼佬踢中国人屁股，我当年移民嘅原因就好简单，我知道我继续留喺机场嗰度做咧。我的前途咧永远唔够个鬼佬斗嘅，管理层全部系鬼佬嚟嘅，咁所以我就决定咧，我同我上司讲，我走去留我，佢话我送你去读书， 嗯，啊，送你去英国好，你想出埠啫嘛？你想去英国得，去澳洲又得，我送你去深造留两年翻嚟。喂，我唔系呢个原因，我想去到加拿大，我去移民，嗯、我同你打个 level playing field， 我同你翻鬼佬砌过。睇下我叻定你叻， 即系其实佢嗰啲观点就系港英交嚟噶嘛，系咪？ 唔系 嗰啲 冇办法，嗱，我哋又唔好咁谂， 系 生活逼人， 系明白。 做人咧，我哋要即系睇嘢要睇宏观啲， 嗯， 即系如果今日唔系有个梁振英不咁不义嘅政府咧， 佢哋冇市场， 大家唔冇市场噶、嗯，你唔会谂翻一啲，只不过呢啲系即系奴隶心态， 系 即系港英年代做奴隶咧，每日有西餐食， 系 而家梁振英令到我哋咧冇西餐食， 系 嗯啊。即系而家咧就要食白饭咸茶瓜送饭，咁梗系谂住哇都系以前个主子好啲啦，你明唔明啊？其实都系奴隶心态嚟 嘅， 点会有殖民地会好嘅？殖民地永远都唔 即系其实你都唔同意呢个观点啦。但问题就 系 你唔 good old days 同意，我哋喺九七年之前。 问题就系你唔同意呢啲观点咧，其实你就有啲人就做咗幅图就摆咗落个 Facebook 嗰边。 我唔紧要，如果大家明白咧， 即系佢就代表啲一百去 叫人 share。唔系噶，咁我而家 叫人 like 啊。 我嗱， 咁系咪即系等于俾人骑劫咗咧？即系如果 咁又唔系嘅，咁我哋有唔同嘅。 因为佢呢个观点系代表啲一百噶嘛， 唔系咁你都可以摆花生都可以摆上你个， 唔系我知啊，但系因为你头先， 唔系我翻嚟会同主业嗰个 management 讲讲噶啦，呢啲好似林记呢啲摆翻林记嗰个卢汉乜乜嗰度咯， 你唔知你好多啊。 而 share 嗰啲人都會當咗係 D 一百嘅立場嚟， 佢覺得你而家變咗就 嗱 D 一百，最緊記住， 好似肥佬禮走市場 D 一百， 做一個本土 對唔住啦，呢啲有戇居嘅 ，OK D 一百係個電台嚟嘅。 系， 我哋以声音为主导噶嘛。Facebook 系玩嘅啫。Who give a damn？ 难听讲， 咪大几千， 系个 marketing tool 嚟噶。咁好啊，冇所谓噶。咁但系问题系，我哋嘅立场咧，就请大家听我哋嘅节目。 但系冇，即系其实冇听你立场嗰啲，唔系即系。 咁嗰啲盲交，佢个盲交，人讲你又讲。如果我发现 D 一百系咁，我就打电话嚟 D 1831111。一几啦？ 唔记得啦， 1831138系嘛？喂，你咪打电话嚟同大班讲咯，同阿胡志森讲，听下我哋系咩立场咯，就唔好再判断。你可以话 D 一百嘅 Facebook 可能系左啊个批咗啦，右交左交，我唔理嗰啲。 右到 最紧要系 D 一百系一个本身系个电台嚟噶， 我知， 唔系 Facebook 嚟噶嘛，大佬啊，又搞错啦。 但系个 Facebook， 我真系 个 page 系 official 噶嘛， 冇 official 呢样嘢，边有 official 呢个世界？喂，呢度系无为而治。 咁系一个好大嘅， 我讲嘅嘢都唔系 official 啊，唔好讲话咩。 我今日同你讲嘢，我先至明白呢个系一个好大嘅误会嚟嘅，其实。 咁啊，唔好睇 Facebook 啦，听 D 一百， 即系鼓励啲人去。 点知我身边好多人 unlike 咗你啊？ 唔紧要，我又多咗好多人 like 咗，好有超大我哋而家超过150,000啦，已经系嘛？ 系 嗱。其实我哋一路未有网页嘅，我哋个 website 就出噶啦，嗰个先就 系 我哋嘅立场嚟嘅。Facebook 就我嚟交友嘅，各有各上去表达嘅。啊，你话至于有我哋摆嘢上去咧，真系难听讲咧，系 I 波嘅可能， 咩 I 波？ 咪宣传咯，多人注意啲一百咯。 即系呢个讲法，好似大陆嘅讲法，吸引眼球。 咁好简单，即系你去湾仔，梗系摆个靓女喺门口噶嘛。入到去就全部哇咁样开灯就。 咁你摆靓女好过摆呢啲嘢啊嘛。 咁呢啲咪靓女咯， 摆英国国旗咁又摆龙。 咁你咪靓女咯，都可能。 唔系啲人就当咗你港英交噶啦。 冇啊，呢个我都会睇你，多谢提醒，因为我都唔系咁注视呢啲。 好，呢一节休息。 即系我从来冇睇啲嘢嘅。 呢一节休息一阵， 仲嚟 系嘛？ 有冇嘢讲啊？大班仲， 你中意讲咩讲咩关我差事。 花生当饭食，我哋最积极。HKPeanut.com， 我系陈建文。 唉，近排个市好难炒喎、啊，师傅咁点搞啊？ 梗係啦，股坛凶险，风云变幻。 咁要点样先可以洞悉先机，运筹帷幄呢？ 当然要学孙悟空咁样，骑喺嚿筋斗云上高，睇清楚呢个股海形势方向，然后先有智胜嘅把握啦。花生台重点财经节目，逢星期五晚8-9，由文昌、云涛、 马田 为你主持。 路遥知马力，日久见人心，破迷信，讲真话，逢星期四晚9:30至11:00，陶君衡，大军阀。 好啦，喂，翻嚟啦，大班应你所求， 系啊，最后呢节啦，唔系咁样嘅，就其实大班，我见即系你节目咧，即系有成录嘅时候，通常都有视像噶嘛，系咪？ 系 系啊，即系喂，你 ATV 佢最即系最 popular 嘅节目，即系 ATV 焦点啊，即系呢个把捻当歌啊，嗰啲喂，全部都系即系叫做同网台形式差唔多咗，你发觉系，即系都系都系 talk show 嚟嘅，我知道。佢冇收收视，即系其实可能佢如果用翻即系呢个通讯局嘅标准，你5000个未到添，可能 我哋 D 100有好多节目系过咗一点噶， 系 即系个 live stream 啊， 系嘛 过一点噶。 咁你哋有冇谂过即系考虑即系搞呢个流动电视咁样样 咧？冇啊，我系咪流动电视咧？就当年我喺立法会，我系资讯科技及广播委员会主席， 系 嗱有历史嘅，好多人知嘅，冇人讲到出嚟嘅。当年流动电视招标咧，系冇人抠嘅， 系 嗰啲大电信公司冇过要嘅。 嗯， 咁当时嘅招标咧系用 DAB 制式嘅。 嗯 嗯， 即系数码广播，数码广播咧 DAB Plus 就而家 DBC 用嗰个啦。 嗯， 就政府预备用嗰个嚟做流动电视嘅，批咗噶啦，已经俾批咗出嚟噶啦。 系， 后屘我同政府反映话唔得噶。我因为用 DAB Plus 咧可以入屋噶， 嗯 嗯， 其实我第一个讲噶，可以喺大电视度睇噶， 嗯， 咁政府即刻收翻嚟啦，大家攞翻啲文件睇啦，咁啊改咗制式叫 VHF 啊， 嗯， 咁啊用 VHF 啊， 嗯， 咁啊所以先有流动电视牌照呢样，咁收尾咧我就话，因为嗰 DAB Plus 咧，政府一定要留翻嚟将来做话音广播嘅， 嗯， 同埋数据传送嘅， 嗯。 你我嚟做呢样嘢唔啱嘅， 嗯， 即系我提出嚟噶，我游说政府收翻嘅， 系， 所以你问我，我最清楚呢样嘢。 嗯， 咁而家王维基咁做，即系博懵啦，你个意思即系？ 直情系噶啦，嗱，你唔系嗱，我第一，我哋个个喺感情上，喺公义上， 嗯、 我哋系支持王维基， 系、 嗯、支持王维基，唔系支持王维基， 系。 又不是支持 HKTV， 是支持开放第一电波嘛，这个就是我当年的选举、嗯、我入立法会其中一个原因就把声音留住嘛，我开第一个 motion debate 就开放第一电波嘛， 嗯 我亦都致力争取了不是政府不是开放第一电波咯， 嗯 发多啲收费电视牌数码广播，这全部是我影响的政策来的嘛， 嗯 是。那原则上我觉得错就错在这个689嘛， 嗯 你梁振英三个免费电视牌是应该俾一个王维基，就乜事都冇发生 过。 而且佢而家唔啱嘅，其实王维基要做嘅嘢咧就唔系搞群众运动，佢而家喺度搞紧一场群众运动嘛。佢希望逼供嘛，劫民意嚟令呢个梁振英嘛几难？梁振英咁厚面皮嘅，啊，佢希望通过民意就攞到个免费电视牌嘛。其实唔使嘅，佢走去司法复核得噶啦。因为过去咁多年以嚟。政府有規有矩，就话当港管局批咗个牌，俾一个申请者，你行政会议系行礼如仪嘅啫，你唔可以推翻佢噶。O K， 倒翻转头佢唔俾佢咧，你话发还翻去要检讨下点解唔俾？ 再 review 就有，冇人试过话我要俾个牌去通讯管理局，而你去可以推翻嘅，等于有一日我同阿姑爷仔叫你姑爷仔啦， 系得， 我哋考个货柜牌， 系、 嗯，我梁振英唔 like 我就推翻佢得唔得？唔攞翻唔得噶嘛，不过当然考牌呢个比而不伦咧，又唔需要行政会同意啊。但系譬如有一日你真系考飞机牌嘅，可能啊，或者咪考火箭牌嘅，唉、就有火箭啦，香港当，就一定要通由呢、這个航空局批准，批准之后要行政会， 连 同行政会人多。喂，佢唔俾你，咁你连揸火箭都唔得噶咯，即系呢个就唔啱嘅。即系嗱，但系王维基咧，你记住，人哋中移动点解卖个牌俾你，就是、因为做唔到啊嘛。咁你王维基明知呢个叫你个名，你叫流动电视广播牌照，流动电视点解叫流动电视广播牌照？点解一个叫免费广播电视牌照咧、有名俾你叫啊嘛？即系我哋成日讲下大牌细牌咁解啊嘛？咩叫大牌档啫？咩叫流动小贩啫？ 即系 流动小贩唔可以停咗喺度。 即系你觉得佢而家偷梁换柱？ 佢唔系呢条友咧，就好聪明嘅。佢其实咧。 佢拿住个流动电视牌照，你使乜讲咁多嘢啫？广电局同你开会系温馨提示啫嘛，话俾你要用乜用物，我理差你咩？我咪7月1号启播咯，你告我啊！你试下你7月1号播咗吧，几百万睇，跟住你话唔俾佢睇，咁啊先过瘾啊嘛！但系呢个人唔系，嗱佢完全打紧公关战，嗱佢系嗱。条例是过时啱，我完全同意所有人讲嘅嘢，我同意，但系法律就 系 法律， 系 冇办法噶。我哋如果尊重香港有法治社会，你系仲有一样嘢，何沛谦系个好人嚟嘅。喂 ，Ambos， 你谂下当日佢走出嚟顶正梁振英，话我港电局咧，批三个牌嘅，跟住仲有个啊嗰位女士走出， 伍佩莹系 喂我顾问报告，喂个个都撑你王维基嘅、哦，但唔可以今日人哋啊，人哋 Ambos 就用佢唔识你王维基，佢亦都唔系帮你，佢系帮你不帮亲。今日佢作出一个决定系同你唔啱嘅呢个反转猪肚，嗱我好反感啊呢样，因为何沛谦我识佢嘅，系一个好正直嘅人，而且做公职嘅人咧少买少见少噶啦，又唔系凉粉，佢害你做咩啫？咁你个条例系咁写啊嘛，但我就觉得冇嘢噶，照播系冇嘢噶。 即系你觉得佢咁样做博公民抗命， 佢系一个政治，而家变咗搞政治啊！佢话唔搞政治，其实最叻就系 政治活动。 佢当日咧匿埋喺群众背后，叫佢出嚟唔肯出嚟。喂，你谂下，如果佢唔支持嘅，你可唔可以喺政府总部播啲剧咧？ 系 啱啱啊？冇可能啦，佢真系背后做 授意啦， 幕后黑手啫。好啦，今日佢系想走出嚟啦，迟咗咯。你当我有一鼓作气。可能仲有机会， 佢谂住做一晚喎，会唔会嗰阵时？ 梗系啦，呢啲系建制派人，你啲嗱，大家我支持王维基，唔系支持王维基咯，成日都咁讲，我系支持开放大气电波，但系你唔好以为王维基攞咗个牌就播电视咧，只系多过 CCTVB 嘅咋，不过可能佢拍啲嘢好睇啲，但系我都唔信，因为点解咧死紧嘅，其实俾个牌佢系害死佢嘅会，你谂下林建岳咁叻啊，当年。哇！揾咗周梁淑仪入去，大把钱。喂，嗰阵时抌咗几廿亿，你知唔知嗰阵时几廿亿啊？而家等于几百亿噶啦，等于今日嘅币值几百亿嘅差唔多。如果你用楼价嘅，你贵啊。喂，一样死。 萧云子 点解咧 ？TVB 梗系流力噶嘛。佢本来拍剧集要60万一集嘅。但系而家冇对手，佢咪 cut 到30万拍一集咯。当你王维基话我抌100万落去拍剧集，但其实咧全套功夫、全套拳喺度学翻嚟嘅。佢 TVB 只要用翻60万拍啲剧集就好过你噶啦。用拍剧集系你斗系冇用嘅。OK， 大家睇仲有佢拍嗰一两套，喂，以后保证套到系咁拍啊。即我问题就话唔系啊，其实最紧要就王维基究竟系咪想做？你做唔系去做咯，讲咁多嘢做咩？走而家你同佢拗仲大镬。其实无端端就惹咗个制式嘅之争出嚟，我唔识唔识，我就播咗你拉我咯。 系，但你同 因为系 technology neutral 噶嘛，但系王维基衰啊嘛。呢个流动电视牌照，嗱有啲人又冇逻辑噶，即系我系专家啦吓。 系， 有啲人好叻噶话，点解又要嗰个牌？另外一方面就规定佢吸覆盖全香港50% 嘅地方。喂，咁咪即系讲要有300万人？对唔住。area 同 population 两样嘢，等于你个的士。如果我俾个的士牌你，你要服务全香港，有一种叫香港的士，有一种叫新界的士，唔系一架的士载几百万人啊嘛，大佬啊！你明唔明？我不要你去服务嘅范围，起码去到一半，你流动电视嘅覆盖率。但系你唔可以针对定点有5000多5000人，呢个系条例嚟噶嘛？咁但系我照播啊。喂。多个5000人睇关我咩事啊？但系你王维基而家走出嚟，我就系要多人睇啊嘛。 系， 因为佢话俾人听，其实我系入屋嘛。我你话俾佢听做咩？ 系， 我都唔明啊！你冇拗嚟做咩？如果佢俾我做咧，我直情播。 咪佢仲铺卖埋嗰嚿嘢俾你添。 咁直播咁咪叫鸭寮街卖咯？ 系， 使乜你卖嘅啫？你而家嗰啲小米盒随街有得卖。 系， 边个卖嘅？咁你自然有个市场，咁使乜你去铺啊？ 但有而家有一种新嘅讲法，就系其实高登提出嚟噶嘛，即系变咗呢个王维基又用咗嘛，就系话呢个即系通讯局，即系佢呢个双重标准，即系喂同 冇双重标准法系两条法例，一条电信管理条例，仲有一样嘢大家要明白，免费电视牌照第一个牌费系贵好多嘅。 系。 第二样嘢，仲有一样嘢，大家唔记得，亦都冇人想提，都有人特登唔提。所有免费电视牌照受一个好严谨嘅电视广播条例规管，包括股东嘅成分，有冇 cross media ownership， 好多呢啲要求。仲有一样嘢，受港管条例监管。 流动电视牌照是不受港管条例监管的，所以为什么不让你入屋嘛、 嗯、 是有理由的嘛，因为你理论上啊、 嗯、 你是自律的、 嗯、 你播三级片一定得，不要说播三那些叫什么 四级、 嗯、 不是三级片的意思，我只是说电影的三级制， 我是保障这个青少年， 就不是说你们的三级啊， 是 理论上我不说到说你播四仔就得三仔就得，那些我叫仔啦，我意思说根本他不受港管条例监管的嘛，咁你如果要将一个流动电视转为入屋嘅咧，你就要受公共条例监管噶啦嘛，咁成个审查又唔同咗啦嘛， 亦都未必批俾你啊， 就唔系呢个价钱啊嘛， 唔 系应该批俾佢噶，但问题就你知佢都冇批到俾佢啊，我同情，我认为完全符合资格啊，嗱、 嗯， 我又讲翻公道说话，王维基因为已经审批过啦，佢完全符合领取。呢、這个免费电视牌照嘅资格、 哦、，OK 系系。 如果唔系上次广电局唔会批佢啦、 嗯，即系只不过 系今次你买呢个牌唔系嗰样嘢嚟噶嘛？你唔可以话我有的士牌，跟、嗯、住我就揸咗阿姑爷仔嘅车走去随街兜客，跟住话我有的士牌啊，大佬，两样嘢嚟噶嘛？你架车冇牌啊嘛，哥。 嗯 ，OK。 唔系，但系嗱，阿大班，因为其实而呢件事之后咧，就话即系头先就讲过就系话诶。而家嗰个法例即系 catch up 唔到嗰个即系 technology 嘅 change 啦。 喂，但系而家即系政府嗰方面有消息人士就话，藉住呢个咁嘅机会，就话即系向呢个立法会咧就批呢个拨款，就研究去点样即系去扩权啊，即系甚至乎可能即系规管埋啲新媒体。你有冇咁嘅危机感？你觉得？ 日日都有噶啦，系佢中意做乜咪做乜咯，由佢咯。咪喂，我唔需要理佢做乜嘅。 嗯， 有一样嘢呢个世界叫公义。 系。 有一样嘢叫公民抗命嘅， 系、 嗯，嗯， 啊，我点解要听你噏？我都唔需要理你嘅政府，理你做咩？我啲王维基究竟想做乜、 嗯？ 你又要赖阿爷，又想得到群众支持，又唔敢得罪政府，咁、嗯、做咩啫？ 嗯， 喂，做嘢冇得选择噶。 喂，佢一个 typical 嘅香港小木仔咯，过去嘅历史就系、是。因为以前都系咁噶，佢咪上次打嗰阵时候香港电信， 唔系点解佢咁 偷鸡咯？ 点解唔用翻嗰条桥啫？佢当年有冇走出嚟话第一日已经走出嚟讲我就系做呢、這个 长途电话 偷鸡嘅？冇咁讲啊嘛？点解今次要讲咧？ 你觉得咩嚟啊？ 蠢！ 我觉得佢醒喎、啊，今次大佬搞政治喎、啊，识条友， 佢唔系玩政治人嚟噶，冇胆啊！佢亦都冇一个叫咩社会公义嘅。 系 嘅意识形态，唔去做过乜嘢先？ 系 喂，我哋每个人出嚟行嘅， 系 即系老实讲话搞政治嘅人， 系 唔多唔少付出代价， 仲有啲底线做人。 佢同阿司徒甲大都系 friend 嚟噶， 我唔识边个司徒甲大，总之我见到司徒甲大，我就喺 Facebook 度筛咗佢走嘅， 系嘛？ 嗱，好简单，讲多一次 Facebook 啲嘢啦。 嗱， 所有同对我哋 D 一百唔友善嘅人，又上嚟我哋 D 一百 Facebook 嗰度宣传佢嗰啲嘢咧，我就铲。 系哦，即系 直情摆上嚟话要筹钱添啊！我铲 系 唔系啩？ 系啊，好多人摆啲嘢上，呢排冇啦，知道我直铲 系 啊！我净系睇呢啲左交右交，我都唔识睇。 浑水摸鱼啊！原来 我大佬啊，因为我哋多人睇。 你又好人咧？ 咁我铲咯，我唔系好人噶，呢啲冇得倾噶。喂、啊、，Facebook 就我屋企。 OK， 明白。 你入我屋企咧，就唔可以整污咗我间屋。 嗯， 讲完啦。 嗯， 好啦，喂，你仲有嘢问啊？差唔多啦，系嘛？ 系啦，差唔多啦。 家事完毕啦， 系家事完毕。 好，多谢大班。 唔好玩啦，就唔好搞我啦。 O K， 我哋影翻张相先。 好啊。 芒果失收，花生起义。H K Peanut 2014。